早晨，欢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孔益璇璇仔喺星期一嘅朝头早亦都翻到嚟晨光嘅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早晨啦。今日系4月8日，农历就系4月30日。出面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低水平啊。嗱，94% 嘅湿度咧，今日真系湿湿立立，呢几日都系啊，不断有少少微微雨，唔知道大家咧，寻日有冇去睇七榄啊？好大雨嘅，不过同一时间又 feel 到人声鼎沸啊，非常之高兴嘅星期一。咁不过今日咧，大家翻工咧，可能会觉得有少少湿湿立立，唔系好舒服。不过唔紧要嘅。这个时候呢，我通常觉得湿湿立立呢就一定会带遮的，因为好大机会会落雨。然后饮返杯热茶。热茶唔知点解俾我嘅感觉呢，总系会有少少去湿嘅感觉。希望今日呢大家都可以过一日非常之精神嘅正能量早上啦。 晨光每日一格。 千祈唔好怪责你生命入边出现嘅任何一个人，因为好嘅人会俾你带嚟快乐，衰嘅人会俾你带来经历，最差嘅人会俾你带来教训，而最好嘅人会俾你带嚟回忆。其实每一个人嘅出现咧都有佢嘅原因，每一段经历都非常之值得我哋去感激。我哋一路行过嚟，一路领悟。都明白到，如果我哋冇经历嘅话，我哋嘅人生根本就唔会完美。咁所以经历会令到我哋成长，磨难亦都会令到我哋坚强，伤害会令到我哋成熟。所以记得，我哋要多谢呢一啲经历，改变咗曾经嘅我哋，所以亦都成就咗今日嘅我哋。希望大家嘅青春永远都可以喺度。感激我哋遇上嘅一切，张敬轩，青春常驻。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星子可否不要老，伴我征途。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味道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到，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再又当女，再又换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决绝如许，停留耐些也不许。 See 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万些也不许。No， 为何再有当女，再有换女？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万些也不许。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下午的时间局部地区是有雷暴的，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今日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即是 低水平的。不如同大家讲下热带雨林啦。巴西和哥伦比亚的热带雨林树木的损失率是很大程度地降低的，因为是多得不同的政府的积极行动。譬如在巴西的亚马逊森林，他们的树木减少量就下降了 39% 那么多。但是呢，譬如好像玻利维亚、寮国、尼加拉瓜等等的地方，因为伐木和火灾亦都抵消了部分的正面影响。其中一个地方加拿大的森林大火更加令到全球的树木损失总量是上升了 25% 多。2023年的加拿大野火亦都令到不同的树木损失是前一年，即是2022年的5倍那么多。咁譬如一啲大學嘅研究實驗室啦，同埋世界資源研究所嘅分析專家就話啦，可能咧係因為北方地區嘅一啲森林嘅大火咧，其實反而係對全球嘅樹木覆蓋損失咧係非常之大嘅影響，而且尤其是熱帶雨林係成熟，熱帶地區嘅成熟雨林咧，可以話係影響氣候變化其中一個好大嘅衡量指標啊。譬如好似亚马逊森林呢啲咁重要嘅森林咧，其实系储存咗大量可以抵御全球暖化或者系全球温度上升好重要嘅一样嘢，叫碳。咁所以咧，2023年热带地区损失咗咁多嘅森林啦，都损失咗有370万公顷咁多，其实等于每个分钟啊，每分钟失去咗10个足球场大细嘅森林。咁当然啦，系比上一年即系2022年系有下降啊，咁但系其实大家都见到呢个系非常之惊人嘅损失程度。咁如果冇咗巴西或者系哥伦比亚嘅一啲政府嘅行动咧，我相信个成本或者个损失咧系会更加严重。咁譬如巴西嘅总统上任之后咧，亦都话啊，一定会对抗呢一个树木损失，亦都希望喺2030年之前咧，可以终止咗森林嘅砍伐。咁所以亦都系因为咁咧，就下降咗36%嘅森林损失率。 咁即使係少咗啦，其實損失咧亦都係高過2010年代初期嘅水平嘅。咁另外一個地方咧就係哥倫比亞啦，咁佢嘅原始森林損失量咧亦都係落咗好多，跌咗好多嘅。咁但係依然咧係比2022年咧下降咗差唔多一半咁多。咁譬如其他地方咁樣啦，其實樹木嘅損失情況依然係非常之嚴重嘅，好似呢一個玻利維亞咁樣啦。咁其實已經係連續第三年咧，去創咗呢個紀錄啊，就係樹木損失比上一年增加咗 27%。呢個絕對唔係一個值得令人興奮嘅紀錄啊！而且其中咧，一大半都係因為火災嘅影響。咁其實大家都見到有好多地方係有火災啦，好似係加拿大啊，或者係玻利維亞咁樣。咁點解最近呢幾年好似聽多咗咁多呢？原因咧就係因為氣候變化，譬如一啲嘅熱浪嘅影響啦，又或者咧係一啲乾度提升啊，令到森林咧突然間比較容易去有一個火災。咁當然人為因素亦都有影響嘅，譬如砍伐樹木啦，令到大笪嘅空地出現咗，令到森林嘅樹木損失率高咗啦，咁另外啲人為嘅影響，譬如抌一啲煙頭啊，亦都係有可能嘅。咁所以都可以見到咧，我哋係非常需要重視而家嘅環保工業啦，亦都係希望大家千祈唔好再支持一啲砍伐樹木嘅工業，希望咧大家都可以投入喺環保嘅事業當中啊！呢首歌係黃淑曼 ，I Am All Alone。希望环保的大家都不是孤独啊。 伤心的感觉背后却静默，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傻摸，还悼念着往日时光。哦，抱住过，抱憾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爱不是爱。哦，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重不易。留低一人默哀， 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正能量卫星梗系要讲下我哋台湾地区嘅啲地震啦。大家都知道啦，台湾出现咗好大嘅地震规模啊，咁所以当中亦都有好多好人好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根据台媒嘅报道咧，一个希腊籍嘅男子叫做贝迪瑞咧，系原来系台湾前驻新西兰代表蔡尔房嘅女婿嚟嘅。咁喺三号嘅朝头早七点零咧，佢就同佢嘅太太啦，然后再同佢嘅外母由酒店咧行到去呢一个白洋步道行嘅啫。点不知咧7:58就遇上咗地震啊，非常之危险。成个隧道口附近嘅山壁咧亦都有塌方。咁当然佢就即刻拉走佢嘅外母啦。咁但系前面咧林姓一家嘅一家五口同埋台南嚟嘅三个女性游客咧，就晕咗喺隧道终点嘅附近啦。咁当佢地震停咗之后，就即刻 send message 揾下佢嘅朋友啦。咁另外咧，亦都希望可以揾到其他游客。最后尾咧，亦都同三个女子咧揾咗一堂梯，咁就爬过一啲嘅冧咗嘅石堆啊。但系好危险噶，下面咧就100多米嘅河谷啊，所以佢不断同大家讲，千祈唔好向下望啊。之后咧，佢真系成功揾到晒，翻到出去之后咧，更加翻去揾翻嗰一家五口嘅乘客，嗰游客，大家就可以见到咧，佢真系非常之好人，冇顾忌住自己，可能会同一时间受到意外。喺呢度又可以多谢佢哋呢一啲好人好事，令到大家都安全。 你说我时间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哦，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是不落雨的迷惘，渴望有人给我答案，做个秒断，安慰的话听腻了，好像自己变成透明，也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幻想也想得漂亮，人间却是那么肮脏，看谁投降。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 是 Super Moment， 我的形状。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在礼宾府举办晚宴，欢迎国家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孙书贤率领自然资源部代表团，以及中国第四十次南极考察队与极地专家团队访问香港。李家超表示，国家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在完成国家第四十次的南极考察任务之后，历史性以香港作为回航返国的首个航站，是香港科普和环保界的一大盛事。雪龙二号访港期间将免费开放与公众和团体参观，考察及极地专家团队亦都会参与科普讲座等活动，让市民了解国家在极地探索的科技发展成就。孙书贤就表示，中国已经进入到世界极地大国行列，他衷心希望内地和香港特区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之间通过这次的活动进一步加强交流，携手合作，共同为发展国家极地事业，为促进海洋与极地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在法案委员会的审议阶段，会同委员逐项条文商讨。有议员认为刑罚过重，建议剔除监禁刑罚。孙玉涵回应指，理解大家对刑罚有不同睇法，指草案最大目的是希望专业人士，包括教育界、社福界等，要举报严重的虐儿个案。提到法例要有一定阻吓力，才能够做到有关目的。孙玉涵表示，在审议阶段会尽量聆听不同的意见，力求取得平衡各方的安排。他又表示，力求在今年内完成法案的工作，然后通过法案。至于有报道指，政府正研究修改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包括在社会工作者注册局加入更多委任成员。孙玉涵回应指出，会密切留意社会工作注册局的工作，确保注册局符合法例规定和社会期望。又指，若果注册局在运作上有任何与法例精神不相称的地方，会作出提醒。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星期日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在欧中资电动汽车企业圆桌会。他表示，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依靠持续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快速发展，不是依靠补贴取得竞争优势。美欧等关于产能过剩的指责是毫无依据。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全球应对气变和绿色低碳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政府将积极支持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明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今年英国语文科聆听考试在4月13日星期六举行，考生记得看清楚准考证标示的播放模式。 聆听考试共有三类播放模式，分别是电台广播、红外线接收系统以及学校广播系统，包括用 USB 播放机或电脑播放。 大部分市场使用电台广播，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播放聆听录音。考生要使用能够收听 FM 电台广播的耳筒式收音机，而其他电子仪器，例如是手提电话、内置在耳筒的收音机等，都不可以使用。 考生如果在红外线系统广播的市场应考，就需要带备插头直径 3.5 毫米、备有两个绝缘环的耳筒，用来接驳市场提供的接收器。至于采用学校广播系统的市场，考生就无需要自备收音机或者耳筒。 最后提醒大家，开考之前应该先熟习怎样操作收音机，仲要检查收音机耳筒是否运作良好，有充足电量，因为市场是不会提供后备电池。 更多详情可以参阅考生手册，考生记得做足准备，考试时才可以发挥最佳状态。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随着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2024年4月8号星期一6点37分。今朝听完船仔的声音，现在 Vicky 都回来了。早晨早晨各位。今天的天气有少少不稳定，能见度是颇低，有几阵的骤雨，而下午都会有雷暴。咁所以出门口之前记得带定把遮，又或者着翻件薄薄地嘅褛。最高气温去到28度啫，女士可能会比较觉得有啲凉凉地啊，再加埋落雨，就算唔带翻件褛，都应该要带翻条颈巾仔。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 ，Vicky。 早晨，听日我哋又可以见，今日又可以见，真系太好啦！我哋差唔多连续上个礼拜开始系咁见，系咁见，我觉得好正。 我都觉得系啊，我觉得充满呢一个少女嘅情怀啦。 好嘢，我仍然系少女。 你系少女啊，同埋有一种正能量嘅感觉啊。 系啊，我都觉啊，同埋可能我哋一齐入嚟啦，即系个感觉就系拍住上咁样。 系啊，一齐进步嘅感觉。 系啊，所以我都觉得好开心啊，有你喺度。唔知船仔你自己本身咧多唔多去公园噶？即系平时嘅时候， 公园就反而少啲，因为我、如果平时想去公园咧，多数都系因为想见下啲花花草草啊咁样。咁、但系自从我搬咗入去大埔之后咧，身边全部都系花花草草嚟嘅，即系我又冇一个特别嘅欲望话要一定要去公园啦咁样。但系细个咧就真系去好多嘅， 系。即系成日去公园玩咁样系咪？ 系啦，因为细个嘅时候冇嘢做嘛，咁就唯有落去公园玩啦。咁我仲好记得咧，我最中意就系玩呢一个千秋啦，同埋呢一个马骝架嘅。 我都中意玩马骝架，而家咧已经。 叫买少见少，即系越嚟越少马骝架啦。以前咧嗰啲马骝架系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噶，有火车造型噶、 哎。以前系真系多啲喎，感觉。 系啊系啊。 我都谂紧系咪而家嗰个安全系数好似要增加，佢惊你跌落嚟会整亲小朋友啦。我唔知啊吓， 不过都有嗰啲防软垫嘅，细个玩嘅时候我已经记得有。 啊，系咯，我都记得有，但系我唔知而家嗰个标准已经系要高到咩位啦咁样。咁我以前细个咧，仲系玩得好叻嗰啲嚟嘅。大个咗之后咧，首先我已经玩唔翻小朋友嗰啲噶啦，因为我掂到只脚噶嘛，掂到地下噶嘛。 你要缩起咯，缩起都掂到可能系咪啊？ 唔系咯，都唔好玩啊。第二咧，大人玩嗰啲咧，我又唔够力啦。咁所以结论咧就冇玩啦，我就唯有投入翻呢一个千秋嘅怀抱。 嗯，我细个咧其实都会成日同阿妹去公园玩嘅，因为屋企楼下正正咧就有个琴，我哋叫琴啦，其实咧嗰啲马骝架系啦，应该小朋友童年嘅时候系啊，妈咪有啦，去玩琴。啦咁样，咁嗰啲即系攀爬架啦，其实小朋友都好中意玩嘅。咁其实点解会问船仔？其实你会唔会多去公园嘅咧？你啱啱都话啊，因为搬咗入去叫做偏远啲嘅地区嘅时候咧，花草树木的而且确系多啲嘅。原来最近咧就系有一个叫做20分钟公园理论，有冇听过？你估下，20分钟公园理论。 如果我哋去咗大自然20分钟，我哋就会身心舒畅啦。 嗯，其实系啱嘅。咁但系佢都仲有少少嘢咧，即系觉得啊，我睇完之后觉得应该 share 出去嘅。佢就话其实原来呢个20分钟嘅理论咧，你可以喺入边乜都唔做噶。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啊，我要去公园做运动啊，可能咧我就要喺度散下步啊，食完饭咁样。咁佢咧就话唔系噶，你只要咧喺入边坐喺度。发下牛豆，呆喺度，咁你就可以咧达到一个放松同埋有快乐嘅感觉噶啦。咁呢一个其实咧就系喺国际嘅环境健康研究嘅杂志上面嘅得出一个研究嚟嘅。咁佢就话原来我哋人啊，其实唔单止系公园，喺户外地方特别多啲花草树木嘅时候咧，留一阵。你就会提升嗰个快乐噶啦，而且咧你可以去到就系、是、譬如其实的而且确我哋平时工作好繁忙啦，特别我哋香港人啦，我哋嘅节奏都好急速啊，咁所以咧好容易咧就有个焦虑同埋唔开心。但系如果去到公园一啲郊外嘅地区，一个休闲嘅地方，我哋可以休息一阵，散下步。沉思一下，俾自己有一口咧就系喘息嘅空间。咁其实呢一样嘢咧都系对于我哋系好好嘅。你话可能夜晚又好，甚至系朝头早，可能系放 lunch 嘅时候又好，去嗰度晒下太阳啊，可能听下啲雀仔嘅声音啊，闻下啲花草树木嘅香气啊，甚至乎系晏昼嘅时候，可能见到啲小朋友跑嚟跑去，又或者见到公公婆婆喺度乘凉啊。咁其实呢一啲咧都系能够。有一定程度上面令到我哋嘅身心咧系会舒畅嘅，而且咧原来喺外国有一个心理嘅医师咧都会帮一啲病人开一啲嘅自然处方。呢个处方就系点样咧？就系叫佢哋唔开心，佢哋可能有焦虑，佢就唔系俾啲咩药佢食。呢一个自然嘅处方就系叫佢哋去附近嘅公园吸大力啲嘅清新空气。 哦， 即系你唔系就咁企喺度咧，就咁呼吸咁样。大力咁样去吸，咁咧就能够令到我哋咧成个人系由头到脚趾尾都可以放松得到啦。咁其实咧，我哋即系你可以当我哋人咧就系一个人肉电池咁样，我哋系需要喺阳光底下咧嚟到去充电嘅。 系，其实都啱。 晒下太阳，你会个人系舒服啲嘅。 同埋系好多人都讲过啦，如果你本身有失眠嘅问题咧，可能大家就系日头嘅时候晒太阳唔够啊。你个脑部咧系冇办法喺夜晚分泌一啲叫褪黑色素嘅嘢。 系啊。 咁所以你朝头早去晒太阳，俾你个身体知道你而家醒啦，咁就可能夜晚会瞓得好啲啦。 冇错。咁所以如果大家都可以即系等阵 lunch 嘅时候，如果唔落雨。虽然今日咧都未必有太阳啦，但系你都可以闻下啲花草树木嘅香气啊，甚至乎今日咧嘅湿度系93%啊。其实我想话有阵时落雨咧都有落雨天嘅味道噶，即系湿度嘅味道咧，嗰一种嘅大自然嘅味道，都可能咧系会令到我哋个人咧系精神啲、舒服啲。咁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园啦，譬如好似喺大埔咁样，你最熟啦，大埔海滨公园啦，又或者迪欣湖又有欣澳啦，跟住喺观塘又有茶果岭。 嘅海滨公园啦，而家都好靓啦，我都有去过。好似就系钻石山，我记得你之前都好似有去，唔知一五零定系系啦，系啦，智联静苑啊，南莲苑池啊，即系等等，有好多唔同嘅公园啊，甚至乎中环嘅 Office Girl 嘅，有香港公园啦、啊。如果你话尖沙咀嘅，都有九龙公园，所以其实都有唔同嘅地方可以俾大家去叉叉电嘅。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小朋友咧就话要去公园放电啊嘛。大个咗之后，我哋就应该要去公园咧嚟到去充充电，喺公园里面走一个圈，就好似小朋友咁样。有阵时候你话荡千秋，其实荡千秋咧就系都系有个放松嘅心情。 系啊， 你摇下摇下，又望下个蓝天。咁所以如果大家今日有时间嘅话，都不妨咧可以去公园休息一下。听听首舒服的歌曲，我一个空虚孤单，发觉夜漫长。 听讲你说可以去床上，我一个空虚孤单，发觉夜漫长。 怎么你会想死咁寄人？能陪伴着你静静找方向，能陪伴着你默默等天亮。 谈着谈着切汤， 几时仍然奋勇。 谈着谈着笑我太冲动， 就坐下吧放轻松。 耳目不通， 默像根本累痛。如若我也曾心痛，有我们一起试试放纵。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谁和谁经历同一样？情不幸是想，却不过是一样目对象，在恶梦仍唱祈求能一路同想象，还能一起欣赏对方痛苦晚上。 我这次被最爱背叛，过两月转身走，不甘心都跌咗路旁喊十三就。 这次我会扶你上坡，再去买支酒。辅导中慢慢饮，慢慢等泪流。 为何无人要我？ 相信问候太重。 为何尽是挫折 是非多？现在就为你哼歌。 道别的歌， 念及当初激傻。如若我也曾听过，有我们一起再去试过。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谁和谁经历同一样？情情不幸是伤，却不过是一样没对象。像落梦影像，祈求能一路同想象，还能一起欣赏对方痛苦难想。在你胳膊上空港，那对岸跨不了，都能看你我来疗伤。 超不了的愿望， 去写新篇章， 实现你的想象。 虽然 in a part ways， 承受苦辣有的 taste， never fall in line， cause 想念不会后退。 Stop looking around， 流过的伤，你的彼岸， gotta get over it， cause 他不懂你 的美。 一首咁轻松嘅作品，我一个空虚孤单，发觉夜漫长，系嚟自卢信友同埋黄希彤嘅。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能见度系颇低。下午嘅局部地区有雷暴，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注意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到嚟晨光 KOL。而家咧春天就嚟咗啦，咁不过咧船仔就谂紧春天嘅妆容同埋秋天或者系冬天嘅妆容有咩唔同咧？呢、這个时候就要揾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啦。早晨阿东， 早晨。 如果系一个春天嘅妆容嚟讲咧，有啲咩颜色系好多人用嘅呢？ 好多人用，咁不如講翻今年其實咧，其實 Pantone 出咗一個新嘅系列嘅顏色嘅、即係佢就話今年係一個好柔和桃，即係桃色系列嘅顏色咧，為今年春天一個 Pantone 主要嘅色調嚟嘅。 係， 所以你見到今年好多唔同嘅各大品牌都會推出一啲嘅蜜桃色為主顏色嘅產品啦，例如話眼影啊、唇妝或者胭脂都係以呢個為主。 哦，即係比較温柔啲嘅顏色。 温柔啲嘅。即是你話蜜桃色係啲咩色呢？類似粉紅色溝少少橙色嘅係效果， 係、啦，係啊，咁都幾似春天喎，即係滋養萬物啦， 係 嗰種感覺。咁但係如果係會唔會話係如果皮膚比較黑啲嘅女仔，會唔會冇咁啱呢啲顏色呢？ 其實如果你話本身係比較健康啲嘅膚色咧、其實我就建議用翻啲蜜桃色會偏橙系啲嘅。 哦， 系啦，偏橙系会适合一啲比较健康肤色嘅女士咯。 哦，咁其实都 OK 嘅、都用得嘅。咁、除咗系头先呢一个柔和土嘅颜色之外，有冇啲乜嘢嘅类型颜色都系可以？ 不过其实我睇翻咧，2024嘅春天嘅时装周咧，其实佢哋有讲蓝色好 hit 嘅。 哦， 知唔知 fashion show 因为系个指标嚟噶嘛？ 系。 咁其实我见到好多嘅 model 啦，或者佢哋品牌嘅化妆师都会帮佢哋化啲蓝色系列嘅眼影。咁但係始終我哋亞洲人比較難 handle 啲嘅，我自己覺得。 但係佢嗰種藍係嗰種即係電光 嗰種。佢哋係大範圍嘅眼影使用。 哦。 即係唔係話就咁畫一條眼線咁樣？咁其實對於我哋亞洲香港人嚟講咧，其實係難用啲嘅藍色。咁所以我就冇建議大家用藍色嘅眼影啦，春天。咁不如用翻 Pantone 嘅柔和桃色好啲。 係咯，或者。穿衫穿翻藍色咯， 係啦，都可以嘅。 咁但係個樣子就 藍 色就藍 色嘅產品啦，係啦。不過唔係咁講嘅，你襯翻你自己，如果本身中意有啲可能湖水藍啊，其實你襯翻少少藍色嘅配搭嘅妝容都可以。 哦， 因為其實、春天我都見到好多品牌有出啲淺藍色嘅產品嘅， 嗯， 即係例如話眼影啊或者眼線筆都有。 但係佢哋嗰種藍咧，主要係粉藍色，即係唔係話好鮮， 唔係鮮色嗰種， 係啦，唔係鮮 色係嘅， 係啦，淺色少少嘅。咁我見到韓國嗰啲盤啊，日本嗰啲眼影盤 咧，好多都有呢啲嘅， 係啦，都有呢啲嘅。不過我都唔係好知點用啊， 唔敢用係咪啊？ 唔係好敢咯，係咪都係話小範圍使用，淨喺眼尾嗰度加翻少少都係 OK 嘅。 因為始終我哋輪廓冇咁深， 係。 咁如果你大範圍使用，其實歐洲人可以當然可以啦，但 嗯。 亞洲人輪廓冇咁深嘅時候，平坦啲咧，其實大範圍使用會比較令到隻眼會浮腫，驚。咁、其實如果你足夠嘅深色系列令到你隻眼放大咗咧，其實你用藍色係冇問題嘅，即係淺藍色。因為淺藍色你大範圍使用咧，其實你個雙眼皮嘅位置會唔見咗，即係望落去視覺效果冇咗雙眼皮。咁、但你係啦，需要你足夠嘅深色系列係咩咧？足夠嘅睫毛嘅效果啦，足夠嘅眼線嘅效果啦，你令到隻眼影有放大咗嘅效果咧、你用翻啲淺藍色嘅眼影咧係冇問題嘅。 哦，咁即係其實都可以使用嘅， 可以嘅。 不過就技巧上面咧就要多少少啦。 係啦。 不過咧講翻柔和桃，我覺得呢個比較適合廣大嘅女士去使用啦。有冇話如果我真係要想化呢一種類型嘅妝容嘅時候？春天是不是感覺水光肌少少的底妝是漂亮一點 呢？其實今年是真的水光肌為主、今年他們是以通透不要那麼濃妝的效果為主，即反而要很清新有光澤感的肌膚好一點、即整個春天的底妝為主。 哦，即係最好咧，就用翻啲有少少令身 光澤感啦，係啦， 係有少少令身嘅底妝啦。咁但係如果我係個眼妝啦，係啦，咁我個眼影應該係選夠翻咩顏色咧？ 咁我前提提翻少少咧，因為今年好興係成個通調係同一隻顏色嘅。 哦， 春天 咁即係話我個胭脂唔使話又轉第二隻色。 即係如果假設你係選擇我想用翻呢個類型嘅蜜桃色或者叫柔和土顏色啦，咁我蜜桃色啦，籠統嚟講，蜜桃色系列就係成個通調都用蜜桃色啦，即係眼影、胭脂同埋個唇妝部分都用翻同一個色調咯。 哦， 係啦，咁就要有個統一效果，會整體性會好強烈。所以你見到 fashion show 好多春天嘅妝容咧，2024嘅春天妝容全部都係同一個色嘅。 即係眼影胭脂水係同一個色，即係你唔好話類似，即係同一個色咯。佢哋係 即係成日同哦，哇幾好，其實幾方便。 方便㗎，方便㗎。 即係你用嗰眼影盤啊，然後你可能直接 apply 埋。 即係如果你類別，應該咁講，可以咁講啦。但係其實坊間出咗好多係嗰啲叫做多功能嘅彩妝盤嘅支， 係 咁其實佢係放翻你搽眼影啦、胭脂同嘴都可以。 嚇！ 係啦，一次過。 佢哋係膏狀嘅， 膏狀嘅，膏狀嘅，膏狀嘅。 哦，我真係冇見過喎、 啊。有好多歐美牌子會多啲嘅， 係 佢類似一支粉條咁樣，但係佢係彩色嘅， 係 係啦。咁你就可能揩少少咯，眼皮上面啦、啊，胭脂位置啊，同埋個嘴都可以。 咁會唔會反而咁樣個彩度又太高呢？ 唔高嘅，佢都好淡色嘅，因為你自己控制啊嘛，你用、手指咁樣揩揩少少落去，你可以自己控制到個濃度。即係佢唔係真係彩色到好似出邊嗰啲文具鋪嗰啲好誇張嘅油彩嚟嘅，係啦，好淡色嘅啫其實。 哦，哦，咁所以如果你想濃啲就 apply 多啲落去啦，想淡啲嘅咁你咪落少啲咯咁樣。 一次咁唔同產品、唔同品牌唔同啦，但係如果你假設搽出嚟唔係你想象中講咗咁誇張嘅鮮色度嘅，不妨搽翻粉狀嘅產品。即係假設你搽咗濕嘅一啲多功能嘅一啲嘅彩妝棒啦，搽喺眼部咧，你發覺會濕嘅。但如果你發覺你容易出眼皮會出油，不妨搽翻啲同色系嘅眼影落去，咁你個彩度就會加強咗，同埋會持久啲啦。 哦，即其實因為乾，因為你係油性肌膚，你就好容易出油， 同埋因為始終係濕嘅產品， 係咁你落翻啲乾嘅嘢上去，又好似係 會鮮色啲嘅， 係 同埋會持久啲嘅。 係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嗱，我就當用翻都係油和土嘅顏色啦。咁一系列過咧，咁我哋就可以 skip 埋呢個胭脂嘅方法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我個修容方面係咪唔都係唔需要強調，定係哦其實都係要強調嘅喎？你都係可能個鼻影要落多重少少 嘅 喎。 反而今年唔係好着重於輪廓嘅修飾，即其實你見到個2024嘅 Fashion Show 春天咧，其實佢哋唔係做得好誇張嘅輪廓嘅， 係 主要係自然為主。不過今年多咗嘅，今年多咗啲特別嘅成個春季嘅趨勢咧，感覺咧有兩個，就係、是、面都可以貼一少少閃石落去嘅。因為有時你覺得就咁搽一個油和土嘅全妝出街咧，發覺好似好沉悶。 係啊，我就聽到咁悶 嘅，又係又係呢啲色咁樣。 即係素顏。 係啦，咁不如試下，我見到 fashion show 上面咧，其實都多咗 model 係貼閃石，不嬲都有嘅。不過今年係多咗嘅，佢哋嘅閃石係一粒好細點嘅，即係水晶啦，好細點，黐喺眼嘅附近咯。 嗯， 係啦，一兩點咁樣。 其實都係幾似韓妝， 似韓妝嘅，似韓。 咁啊，韓妝又係好，我覺得佢哋好追求嗰種洋氣感啊，即係話好清透啊，好淡薄啊。 即係我哋內地會講仙氣啊嘛，係咪？ 係啦，或者我哋個樣咁似素顏啊。但係咧，因為可能亦都係 idol 嘅文化盛行啦，咁佢哋又好中意喺眼尾黐閃石啦。 係啦，係啦。 咁所以 同埋多咗液體嘅眼影嘅， 哦， 因為佢哋想成個妝都係好水潤。好令身嘅效果，所以佢哋多咗液體嘅眼影。咁你會話液體眼影其實呢幾年都多咗嘅，佢類似一啲唇彩嘅，或者係一啲牙膏咁嘅。你擠出嚟其實係 liquid 嚟嘅液體嚟嘅，但佢就會有啲 glossy 嘅效果，令身反光度就踩喺眼皮上面。 咁但係有冇話啲咩技巧？因為我之前用咧，我硬係覺得 好黏係咪啊？ 好黏，好奇怪 咁。因為以前咧係冇出液體嘅眼影嘅，又會有膏嘅眼影。或者粉眼影， 哦、 但係唔出 liquid 眼影嘅，所以我哋以前會點用咧？我哋會溝凡士林嘅，即係我哋想做令身效果，哦、我哋自己可能會溝凡士林落眼影度，冇球拍攝嘅時候會有個令嘅效果。 係， 咁或者加少少油份嘅產品上去啦。咁但係而家多咗 liquid 眼影咧，直接搽上去就可以。同埋而家出得好薄身嘅啦，因為以前會加一啲油性嘅產品落去隻眼皮上面嘅，係啦，咁你發覺可能會好 jam 住隻眼嘅， 係啊， 係啦，咁但係而家坊間出嗰啲眼影嘅液體咧，其實就透薄好多，咁輕搽一層好薄上面咧，其實佢哋嘅顯色度唔算太高，但你隱約會見到嗰種效果顏色喺度嘅，但係同埋好薄身， 係都係用手指入曬就 OK 啦，比較方便啲。 哦，咁都幾好啊，唔需要額外買啲咩數據啊。 係啦，同埋多咗今年都係 juicy 啲嘅嘴，即係令身啲 glossy 啲，所以成個妝感上面都係好光澤感啊，好令嘅效果咯。 即係好似糖咁喎。 係啦，令眼影，再加啲光澤感嘅肌膚，再加一個好 juicy 水潤嘅嘴咯。 仲唔 係 糖？ 係啦，就係、是、糖啦。因為以前你往年可能秋天、冬天嘅妝容係比較霧面啲嘅， 係啊， 唔令嘅。今年係春天嘅妝容比較會。 水潤啲嘅光就係咁啲嘅。 咁所以其實大家就可以見到新嘅春季妝容趨勢啦。簡單一個字，糖。 糖。 係啦， 水潤嘅糖。 冇錯，主要係水潤嘅橡皮糖。 橡皮糖。 係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春季諗唔到話化啲咩妝咧，不妨試下參考一下呢個妝容啊，一齊做個糖妹或者糖 BB， 我諗唔到啦。好啦，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下個星期再講過啦，拜拜。Bye bye 6:59，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3%。注意啦，今日嘅天气咧就系有少少唔稳定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能见度都系颇低噶，而下昼咧有局部嘅地区咧会有雷暴添，咁所以大家就记得要带定把遮出门口。最高气温今日去到28度噶。 像我般化，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哇，差啲讲错咗啊！出面嘅气温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嘅，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啊！头先咧 ，Ficky 亦都嚟到直播室啦，早晨啊 ，Ficky，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冇错啦，之后咧就见下我好耐冇见嘅 Didi 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 ，Ficky， 早晨啊，船仔， 早晨 Didi， 唔知点解咧，上个星期咧好似冇见过你， 系因为公众假期我唔使翻工啊嘛，所以咪冇。同埋呢個組合都好新鮮啊！我第一次拍你呢兩位美少女， 係啊， 係啊，第一次咋。 因为平时都是拍住一系小白，小白同我哋一齐咁样啊嘛， 所以咧今次嘅组合真系好新鲜啊！即系要小白唔喺度放假，我哋先可以咧三位女士一齐倾下偈， 全女班咁样。咁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出边嘅交通情况咧？ 唔错噶，今次嘅交通啊，咁啊而家咧所有嘅隧道暂时都系正常嘅，咁而路面方面咧都系嗰个恒常嘅车多位啦，就喺新界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嘅，咁另外有个水管紧急维修，提一提大家啦，就喺沙田嘅大涌桥路去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嘅慢线咧就封咗噶，咁经过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就系咁啦，交通。 哦，咁都几畅顺，睇到都系啲恒常嘅车龙，不过大家都系要记得啊，小心安全车速最紧要， 同前车保持一个适当距离。朝朝早我哋嘅温馨提示都系咁样嘅。 哎呀，唔好谂住话，咦，条条大路通罗马，今日几畅通，揸快啲先，嗱，千祈唔好啊， 揸得快咧。其实很危险的，是不是？即当然每一个条道路的话去限定的车速你当然不可以超过啦。但其实无论是天晴啊或者是天雨路滑啊，其实揸得快都是很危险的。 是啊，小心啲安全车速啊。 今天呢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啦，你头先问啦，好耐冇见，因为我咧就复活节咧就去咗内地咧旅行喎， 系 咁咧就几好笑啊！我唔讲我哋旅行住先，去咗在内地某一个地方。 OK， 好。 咁我点解咁讲咧？我想讲咗香港先。咁点解咧？嗱，我想问下两位啦，多唔多搭小巴啊？ 小巴以前翻学嘅时候多，而家就少啲。 喂，而家广播道嗰架小巴落去地铁站咧，我日日都搭嘅。 系啊，嗱，我想问你哋两位啦，有冇留意到小巴上面有个安全监察机啊？ 我就见到 九龙塘之前是有的，后来拆了，我知道。即是拆出来。 安全监察机在个小巴入面的。 是在小巴的座位上的。是安全监察、那个是安全带的安全监察机。那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呢早前呢这个网上就流传就是说这个安全带监察机呢座位上面呢就会显示这个红啦绿啦红绿灯啊监察这个乘客的、就是点我用来做什么呢就是监察乘客呢有没有带安全带。那随时呢在这个司机位上呢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情况的。那不知道所以你问两位有没有看过这部机我都没有见过这部机。 我没有啊我都有见过。过呢个网上面嘅流传 系啦， 然后我仲心谂咁正，因为我平时系一定会戴安全带嘅， 尤其是咁乖噶，唔错唔错。 唔知咁硬系觉得小巴咧就会安全啲啦。 其实坐咩车都应该要揽安全带， 系啦， 安全啊嘛。 啱啊，尤其是咧坐小巴，你近门口嗰个位咧，我硬系觉得咧 安全，即係呢個安全嘅意識係要更加提高嘅。唔知點樣，你知啦，大彎咁樣，哎呀，咁啊跌咗出去啦，咁啊唔係幾好，所以我一定係戴安全帶。但真係冇見過頭先你講嗰部機咯。 係，我都冇見過，我都喺網上度睇。因為點解？其實唔係全部都有啦，當然而家係部分嘅啫。咁部分嘅小巴咧就已經安裝咗呢部嘅監察機啦。咁如果乘客咧扣咗安全帶咧，就會著咗綠色燈；冇扣咧，就會著咗白色燈，冇人坐嗰陣時咧都會著白色燈嘅。咁呢個機其實幾好，因為我記得咧之前咧我喺廣播道上嚟嗰陣時咧，廣播道小巴都有，但係佢咧就只係喺座位隔離，個形式都唔同於一個咁新穎嘅機。因為我上網 check 翻咧，嗰部機都幾得意嘅。咁點解咧？因為司機就唔需要擰轉頭去望邊位冇帶， 擰轉頭都未必望到啊條安全帶喺遮住噶嘛，可能 唔係，因為我之前208嗰、那個啊唔係208，sorry 係九龍塘搭上嚟嗰個小巴咧，小巴佢係喺個座位嘅頭頂上面嘅，所以司機成日望上邊咧、哦、就望到，就梗係望唔到你下底有冇扣啦。咁佢就會去顯示燈嘅，但係唔知點解後屘咧又拆咗，咁啊換咗呢個新嘅形式咧，就直情擺喺司機位嘅，就唔係、 哦、 就唔係喺乘客座位上邊啦。 如果唔係又要擰住面望一望， 係啊， 你知幾心急噶啦，秒秒鐘上落噶嘛，都係 秒秒鐘上落。我哋而家講緊啲金融嘅機構。係 啦，咁但係佢哋秒秒鐘都係衝刺去揾乘客咁樣噶嘛，擰住面望清楚你有冇扣曬之後。先再講咧，又即係嘥咗少少時間嘅。 同埋我覺得佢好嘅咧，就係你擺喺個司機側邊咧，佢真係望一望就知道啊，可能係第三行靠窗邊嗰個靚女要扣翻好安全帶啊，咁樣 係啊， 方便好多啊，司機都。 所以咧，而家咧嗱，記住大家留意啊，因為咧亦都係方便執法人員咧，一上車嘅話咧，一望車頭咧就已經可以睇到你靠唔切㗎啦。 係、哦、啊，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咁但係咧，當然啦，有啲網民就話：，嘿，有啲小巴都唔完善嘅，拉條帶又拉唔出嚟啦。有啲就話嗰、那個扣嗰個安全帶個位咧，有啲涉咗啲污糟嘢咁樣。但係當然啦，你唔係全部小巴都有，但係陸陸續續都會有，所以大家咧記住咧就一定要攬啊，因為如果咧根據依個香港法例咧，公共小巴乘客一定要佩戴安全帶噶嘛。如果有唔戴嘅話咧，違例嘅乘客咧可以最高啊，我哋講最高罰款咧5000蚊㗎。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咯。咁我講翻啦，點解頭先我講我去內地旅行咧？你問我內地去咗邊咧？我都係內地去咗約順德啫，但我都跟旅行團喎、去咗4日3夜喎。咁佢咧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咧、那個旅人嗰個領導咧，唔係領導，那個旅遊嗰、那個導遊。 導遊， 我都想講領導。 太耐冇跟團。 團長咁樣。 係啦，領導遊咧就話：依一架係新嘅旅遊巴嚟嘅，哇犀利咯！你知一上到去咧冇扣安全帶咧，哇哔哔哔哔嘈到你咧耳都聾埋。 哦。 咁所以其實都幾好嘅。 即係同啲私家車一樣咯、 哦，係嗱，私家車會有響聲㗎， 會啊， 係啦，佢而家旅遊巴咧就係、全個旅遊巴42個座位，是但一個冇帶啊，嘈到你咧真係、 哎，我 有 好睇 啲次音，好好， 係啊，因為你一唔帶你就必咧，你都會阻到隔離咧，可能即刻望著靚女帶翻個安全帶啊， 唔係啊，個導遊咧成日話嗱，我哋為咗咧避免影響咧呢個司機揸車嗰陣時嘅情緒咧，唔該大家即刻扣翻個安全帶，但係一個問題就係咧試過咧有兩次咧，其實唔止兩次，兩三次咧，大家全車扣曬，佢都不停咁逼。 哎呀！ 跟住後屘咧，個導遊就話：不如我哋全部一齊除曬出嚟，再試一次塌翻落去啦。咁好彩塌翻落去咧，就真係冇響啦。咁、 哦、 即係其實電器即係等於手機咧，有時你要熄咗佢再開翻，先至可以令到佢重新運作過咧，係正常咯。咁、但我覺得依一個設計真係唔錯。 係咯，我都覺得好好、 啊。係啊，即係平時我之前好耐之前啦，去旅行跟團啊嘛，但係今次好耐冇跟團。佢話而家新嘅所有嘅旅遊巴咧，內地咧全部都係啦。你一唔上嘅話咧，即係你一上去唔扣安全帶嘅話咧、就會即刻哔哔哔哔哔咯，咁真係唔錯。 但係佢嗰個位，我覺得佢麻煩個位係佢唔知道你邊一個位冇扣，因為 係因為冇顯示咯， 冇燈顯示。 唔係咁又係嘅，如果40幾個位，你40幾個位冇扣，佢咪 show 40個 number 出嚟咯。 佢冇，所以冇顯示咯。咁但係大家成年人嚟噶嘛，自己知道有冇扣，自己心照啦。 我覺得咧，可以將呢一個聲音同我哋香港嘅燈啊結合啊，即係司機又見到邊個冇扣，然後當你發出聲音嘅時候，大家都會有個醒水，就係好啦，我會扣噶啦，咁樣唔想阻到大家，唔想阻到司機啊嘛，係咪？咁如果即係如果之後啲小巴又會喺司機位又見到邊個冇攬安全帶就著燈，再出埋聲，哇！ 雙重保障嘅，真係。 不過其實不咁講，出聲其實都幾遲疑，我覺得。哦、不過唔緊要啦，依樣方法好，等大家記住，喺公共交通工具最好都係攬翻安全帶啦，安全為上嘅。 冇錯，弟弟 ，Vicky 講埋天氣啊。 梗係好啦，我哋而家睇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而初時咧能見度係頗低嘅。下午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嘅氣温去到28度，會吹微風㗎。而家嘅氣温係24度，相對濕度93%，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屬於低2至3嘅天氣嚟㗎。 冇錯，咁我哋聽一聽晨光大學啦。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啊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早晨，屋，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上集咧就留下一个伏笔，那个伏笔咧就系我哋会讲生死教育，而生死教育喺咁大嘅范畴之下咧，我哋抽咗一个骨髓出嚟讲，就系、是、临终嘅陪伴，即、就、系、是、对于一啲临终者嘅陪伴啦。应该点去操作或者点去处理？有一啲事例可以先喺周博士分享之前提供翻嘅。身边有啲长者朋友咧，佢哋临终嘅时候嗰一两年咧，都不停嗌住话啊，我冇用噶啦，系啊，好快就走噶啦，即系极消极、极负面、极度放负嘅，变咗咧探访者或者咧照顾者咧，一去到嘅时候咧，就往往要極度正能量，同埋唔好俾臨終者嘅悲觀情緒拉到你。咁但係究竟乜嘢嘅技巧或者乜嘢嘅言語先可以 please 到對方呢，或者應該點去操作呢？因為成件事其實好著實地講係有難度嘅，所以我哋今日就抽咗一個骨髓，就係喺嗰個臨終者嗰個陪伴嗰度或者相處嗰度。不如交俾周博士喺呢个范畴帮我哋多讲少少好吗？唔该。 系啊，欧，你讲得好啊，要支持去陪伴一个临终嘅病友或者家人系有难度嘅，咁同时系极重要，亦都极需要学习嘅。所以今日我渴望用几分钟简单同大家分享，渴望对大家嘅生命同埋家人都有价值。嗱，第一样我想讲个基本功咧，就系个定位啦。我哋关怀临终病嘅朋友咧，最關鍵嘅唔係淨係嗰個病本身，而係佢個人啊，讓佢揾翻佢生命嘅價值，讓佢能夠好平靜、好舒服，能夠接納到呢個生老病死嘅過程，讓佢真係無憾無悔。所以臨終關懷嘅最大嘅目的咧，唔係淨係去延長嘅壽命。唔係咁樣，因為你延長壽命，甚至佢活得好痛苦、苟延殘喘，未必好有價值，而係讓佢能夠平靜面對，亦都令到屋企人身邊嘅關懷者咧，係能夠好有力量、好平安去面對呢個關口。咁呢個第一樣係個目標啦嚇。咁第一樣我想講咧，就係我哋支持陪伴一個臨終嘅病友，我諗最重要，我哋要理解到一個人要面對死亡的時候咧，臨終的時候咧，佢好可能會出現一些很巨大心理的變化，而佢自己都唔知嘅，唔自覺嘅。而嗰樣嘢可以好巨大嘅，就算佢平時是成功人士，平時是好哇億萬富豪啊，平時是大官貴人啊，平時幾優秀幾出色啊，等等等等咧，死亡好公平嘅。當面對的時候咧，好可能啊會面對恐懼啦。驚唔知會點啦，唔知聽今日死，聽日去咗邊度啦，會憤怒啦，覺得有啲嘢做得唔好啦，或者會內疚啦，覺得曾經傷害過人啦，我會唔捨得啦，因為我最中意嘅家人、最愛嘅家人會我見唔到佢啦，我只貓、我只狗，我冇辦法陪伴佢啦，我會擔心啦，擔心阿仔點啦，擔心爸爸89多歲佢得唔得咧，我老婆、我老公點咧，或者會好無助啦，自己一個人喺醫院啦，可能會好孤單啦。好多嘢又講唔到，或者佢已經冇辦法用説話講到嘢，甚至無法發聲，可能會好沮喪啦。因為佢臨終病友好可能嗰個自理能力啊，甚至可能大小便都無法處理，甚至沖涼都冇辦法自己去沖啊。我遇過啲個案就係去到好院舍咧，因為冇辦法自己沖涼，要有人幫佢啊。佢就發癲失控，因為冇曬自尊感啊。 覺得個身體係赤裸，係好接受唔到，覺得好侮辱啊，會覺得甚至好唔甘心，好唔捨得，好憤怒，想放棄自己，因為成個生命嘅能量係削減咗，是控制不到的。咁所以我哋要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要好懂得去理解一位即係身體不斷去消退啦。咁然之後即係臨終嘅朋友咧，佢自己可能湧現好多好多嘅情緒。嗱，當見到佢有情緒嘅時候，係容許佢表達出嚟，就唔係去否定佢，唔係去唔理佢。亦都因此咧，家人嘅陪伴係極重要嘅，係比我會話比任何藥物可能都更加重要，令到個病友覺得佢唔係孤單嘅，令佢覺得佢生命係有價值。因為好多時病友最另一個好慘嘅，覺得我變成負擔啊，不如我死咗去算啦，即係我唔想成為你哋嘅負擔，佢更加內疚啊。嚇，咁呢個係更辛苦嘅，甚至另一樣嘢啦，嗱，呢個要開始要提一啲小技巧啦，好心做壞事，屋企人如果過分唔捨得咧。亦都令到呢個病友放唔低嘅，即係如果屋企人好沉重咧，反而令到個病友好多時佢好個病情會好反覆，佢冇辦法好安然、好安詳去離開去接納啊嚇，咁所以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嚇，咁所以咁可以點做咧？呢刻我停一停先，阿歐你覺得點啊？ 我覺得入邊已經有好多唔同嘅技巧啦，咁當然即係講真嘅，主持人阿歐仲係頗為 touch wood 講句都頗為年輕力壯啦。其實就往後要照顧屋企人啊、爹哋媽咪啦，即係似係後者。即係頭先周博士講到最後個 situation 就係話，唉，在世嘅人其實嗰種執念或者嗰種唔捨得，就令到有機會臨終嘅人就更加難受咯。其實呢個係一個關係互為嘅影響嚟嘅，入邊亦都係有好多嘅範疇需要去學習。所以成日話生死教育大嘅題目底下，其實入邊真係好多枝節要抽出嚟講，要抽出嚟學習，抽出嚟鬆動，係特別喺自己嘅情緒入邊。周博士，我唔知道我咁樣分享啱唔啱啊？亦都頭先我講嘅，亦都唔知道呼唔呼應到你頭先講嘅環節咧嚇。 係啊，絕對 OK 啊，絕對 OK 啦。所以我俾多幾個 tips 俾大家好嘛。第一啦，面對一個臨終嘅朋友咧，其中一樣嘢好重要咧，就係如果一個人臨終而佢有啲心願、有啲鬱結未化解到、未圓滿到咧，其實佢持續係一種好辛苦嘅狀態，而佢講唔到，佢唔識講啊，因為佢自己都可能好多忌諱、好多擔心、好多恐懼、好多內疚、自責，所以其中一個好少嘅技巧可以講嘅就係點樣咧？譬如爸爸或者媽媽咁先算啦，媽媽，你仲有啲咩心願啊？你講俾我聽啊！嗱，我哋如果我哋個屋企人好忌諱，唔想講死啲字咧，可以唔講嘅，冇問題嘅。譬如用我剛才嗰句説話係非常之有效嘅，同埋我夠膽講你會意外嘅。其實臨終嘅病人，其實唔止臨終病人，老人家係經常諗死亡嘅。其實好多研究發現，好多年紀好大嘅老人家已經不斷喺度諗緊我死之後點咧，啲衫點安排咧，佢啲錢點安排咧，層樓點咧，阿仔佢其實經常諗，但係冇人問佢啊，冇人夠膽同佢講啊，所以我鼓勵大家可以好輕鬆咁樣，爸爸你仲有啲咩心願，你講俾我聽啊，我支持你啊，嗱可以用咁温馨、咁輕鬆嘅態度嘅，唔係要好沉重喊曬咁嘅。而我處理過一啲個案係好震撼、好感人嘅，就係當佢一問咗之後咧，啊原來呢、這個臨終或者病重嘅爸爸媽媽，佢真係有啲好其實好簡單嘅心願嘅咋，即係佢一個好耐好多年冇見嘅朋友個親戚嚟嘅，好想去探下佢，因為佢覺得好似對佢唔關心佢，佢好想去見一見佢，其實就係咁嘅啫。咁是即刻有人安排咯，佢又揾即係冇聯絡啊，唔知邊間老人院等等，即刻同佢聯絡，見完之後翻翻嚟，成個人鬆曬啊！甚至我聽個例子咧，處理完一啲好簡單嘢，佢即刻講咗好多嘢俾啲仔女聽啊，係誇張到嗱啲衫咧，嗰啲衫就送俾鄉下嘅邊個，我床下底嗰20,000蚊啊，俾你乜乜乜嘅，嗰啲戒指咧就俾翻阿妹做乜乜乜，原來佢諗曬啲嘢，但係冇人問佢，佢又唔知點講，終於有人其中一個肯問啦，好温馨咁問你有啲咩心願，佢哇和盤托出講咗十幾樣嘢。而當個仔咧同佢做曬之後咧，令我最感動嘅其中一個個案係點咧？依、這個媽咪咧，忽然有一日同阿仔講：多謝你啊，我走得啦，我而家好舒服啦 ，OK 啦，哇！佢成個人鬆曬，啲仔女都喊曬。嗱，所以啲小技巧係非常非常之簡單，好嘛？嗱，我最後講多一樣，這個可能係最重要嘅，就係、是。 我上個禮拜講了四度啦，咁其中我諗最關鍵嗰樣嘢，我想好簡單咁講講，就係、是、我哋好好珍惜，即使係病重臨終，可以好好好表達嗰份愛啊，嗰份感恩啊，就可以同屋企人講啦，媽媽好多謝你啊，好多謝愛你嘅女啊，愛你嘅仔啊，好多謝你為愛屋企付出過嘅一切啊，我永遠都會珍惜我哋一齊嘅時間㗎，你放心啊，我會好好照顧自己，我而家好叻仔或者好叻女㗎啦，你放心啊，你嘅愛永遠喺我心裏面㗎，媽媽能夠做嘅你做咗啦，我好欣賞你啊。嗱，如果你想佢再勁啲，可以加多一句啊！依、這個真係好勁啊！係點樣呢、啊、令到一個臨終嘅病人，我哋叫 sense of fulfillment 啊，即係一種滿足感、自我價值感啊，甚至讓佢重建翻佢生命啊，係一條問題就得㗎啦，就嗰、那個可以係屋企人，可以是朋友都得嘅。譬如可以話：哎呀，好欣賞你能夠照顧長大咗三個仔女，你真係好叻，你仲能夠幫到咁多人喎，你辛苦依幾十年咧。真係好有價值嘅、 嗯， 啊！好想問你，你點做到嘅？你點可以堅持到嘅？不如你講俾我聽啊！嗱，只要問依條問題，你點做到嘅？你點堅持到嘅、 嗯？ 不如你講俾我聽啊！咁、那個好多時對方就會講成個鐘頭嘢㗎啦，好多嘢講嘅。 我估唔止，佢會將佢前半生吞吐一次，同埋回憶一次出嚟俾你聽。 其實就係去重塑佢生命嘅價值。喂。佢本來覺得自己好似冇乜價值，講完之後咧，佢就變得好有價值，令佢真係唔單止活在當下，係活好當下。好唔好啊？我 好犀利啊！臨尾個字，我自己真心佩服，同埋真心豎起隻手指公。其實大家都聽心機嘅聽眾朋友，我估你都想像到周博士臨尾嗰個問題而帶出嚟嘅力量啊！有几咁强大啊吓，咁真系要技巧噶。我唔系往往就系、是、往周博士嘅面上贴金，可能即系听呢个环节你听得耐咗啊。点解两边成日都会用赞赏嘅？咁首先赞赏系融合少少啦，用嚟做开头。但系与此同时系其实主持人阿欧，我系真系好真心欣赏周博士处理呢啲生死教育啊，以至其他情绪舒缓嘅啲技巧系真系。好貼地地幫到聽眾朋友啦，以至可能啱啱你坐緊小巴或者搭緊的士，你咁啱聽緊呢個環節，其實嗰一句係金石良言嚟嘅，我絕對覺得係咁。多謝周博士啊，多謝周博士，呢、這個都係好好嘅幫忙啊，好好嘅工具啦，容許咁樣講咧，因為最後嗰個問題真係可以令到一個臨終嘅病人，佢可以吞吐到同埋肯定翻自己嘅價值。喂，過往嗰六十幾年或者八十幾年冇活過噶，唔係冇白過噶，即係其實係自己都建立咗好多嘢，經歷咗好多嘢。不過只不過係人總有一個終站，佢要回家啦，或者回鄉啊，一個咁嘅現況出現咗咯，周博士，我講得啱唔啱？ 你講得好好啊！你用回家同回鄉呢個字，我非常中意啊！所以臨終唔係叫佢等死啊，千祈唔好有呢個觀念啊，唔係咁啊，而係能夠活好當下，然後為佢人生重新去揾翻創造佢嘅價值、佢嘅力量。所以正話講嗰一兩條好簡單嘅問題，譬如問呢個長者：，哇，你好犀利啊！你可以咁撐得住，你經歷咗咁多嘢，你點走過嚟噶？你點做到噶？嗱，好簡單條問題咧，佢講完之後唔係淨係情緒上 high 啊，而佢忽然揾到佢生命嘅價值，揾到佢嘅定位，佢就能夠好平靜，覺得佢已經圓滿咗佢嘅人生，佢就能夠去佢下一個階段。 係 咁呢個非常之好，所以渴望今日講嘢對大家有價值，令到大家同家人嘅關係，面對臨終唔一定要好沉重，唔一定要好痛苦。我支持過好多臨終病友咧，佢事後就好感動啊！好激動啊！甚至覺得臨終同家人陪伴嗰幾個月咧，係佢一生人一家人最幸福、最快樂、最美麗，係讓愛流動。大家終於第一次係互相道愛道謝，大家能夠互相懂得尊重溝通，大家都覺得好圓滿咯，好嗎？ 好啊，唔该晒周博士今日嘅分享啦。咁啊，下集再同周博士讲多一集咁多啊，我哋嘅生死教育嘅系列。咁当然啦，你喺网上边咧会有更加多唔同嘅资源嘅，包括即系志在社嘅网站入边咧有好多呢啲嘅资讯嘅支援嘅。咁大家可以上网多了解、多认识啊吓。今个早上多谢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多谢周博士。 好，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星期日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在欧中资电动汽车企业圆桌会。他表示，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依靠持续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快速发展，不是依靠补贴取得竞争优势。美欧等关于产能过剩的指责毫无依据。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全球应对气变和绿色低碳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政府将积极支持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王文涛又指出，面对外部挑战和不确定性，企业要练好内功，坚持创新驱动，加强风险管理，重视绿色发展，与当地企业深化合作，共谋发展，坚定做全球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广东中北部昨日出现强降雨，主要分布在梅州、肇庆等地，多个水文站点录得小时雨量超过或接近五年一遇。截至昨晚8:00，广东全省有12个水文站超过警戒，其中清远市共有8个河道超警戒水位。而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北江和韩江先后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其中北江的洪水洪峰昨晚穿过北江降流飞来峡和清远主城区之后，凌晨1:00石角站出现8.61米洪峰水位，相应流量每秒12,800立方米，是超五年一遇。而韩江三河坝浸一的深夜就出现洪峰水位42.97米。当局表示，洪峰过后水位已经缓慢回落，但水位高、流量大、速度快，民众仍需做好防御工作。非洲国家莫桑比克发生沉船事故，造成超过90人死亡。事发在北部南普拉省莫桑比克岛附近海域。当局说，失事船只是一艘经改装的渔船，载有大约130人。由于超载和不适合接载乘客，这艘船最终沉没，造成至少91人死亡、34人失踪，死者包括多名儿童。救援人员至今只发现5名生还者，而由于海况恶劣，为搜救行动带来困难。当局又说，大多数乘客是因为有关霍乱的虚假信息而感到恐慌，试图逃离内陆地区。莫桑比克从去年10月以来录得接近15,000宗水传播疾病，并且有32人死亡，其中南普拉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占所有病例1/3。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明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依家近住理工大学啦，稍微有啲车多。咁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住骏发翻有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排到去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是有少少车多噶，依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

搽咗喺自己手套嗰度， 系有用嘅。原来 文雪系帮呢度手啊，咁啊，唔知道啦。咁总之咧，曼联咧攞到啲宝贵嘅一分。咁因为利物浦咧，亦都系今年夺冠嘅一个指标嚟啦。咁但系咧，李基啊喺呢个奥脱福嗰度失分咧，咁啊令到咧佢哋啊叫做夺冠之路咧，可能啊就有少少咧暗涌出现咗。啊，开心嘅系咩咧？阿仙奴啦，同埋曼城啦，咁就绝对啊有机会啦吓，喺往后啊三头马车底下咧，有一架马车咧突然间马有失蹄，咁啊究竟系咪曼城同埋阿仙奴啊？好大机会啦，去争标咧，呢个咧就要留待咧下一 round 嘅英超咧先有呢个结果啦。咁啊，琴日咧英超嘅赛果都算颇正路啊，咁即系你话系二次啦，3-1赢咗托劲行森林啦。咁啊，至于做一场赛事啊，车仔就反而就被石飞联就和波下，又系要同样地失分啦。咁呢啲就系英超赛场入边嘅一个叫做成果啦。咁啊，转个角度同大家睇埋 F1 啦。咁啊 ，F1 啊，日本站啊，06站啦，赛场嗰度上演啊，卫冕嘅总冠军啊，维斯塔本啦，再次啊，由车可轻松咁样夺冠吓，呢个报章系形容啦。摘下咧今季啊四站入边咧第三个冠军啊，同时咧日本站嘅三连霸咧追平咗德国嘅车神啊舒密加嘅纪录。咁啊，维斯塔本咧，阿韦少咧，今站咧佢发挥得宜啦，咁啊带领车队啦，越战越勇啊吓，咁啊往后去完日本站之后咧，究竟到边一个站呢？而咧边一位车手咧又有机会后来居上咧，就再同大家跟进啦。至于讲开咧呢啲乜站乜站，我哋梗系要睇翻香港站嘅 Rugby Seven 啦。 讲翻呢一个 Rugby Sevens 真系非常之厉害，因为咧最终回啦，就系喺香港大球场咧重新举办嘅呢一次 Rugby Sevens， 就香港嘅七榄赛咧，都真系成为咗大家全城嘅热话嘅。咁、 yeah. 当然我哋晨光亦都有听众朋友入场啦， 系啊， 我哋晨光第一线送飞， 真系啊，同埋、你有冇见到呢？有啲听众话：，加命啊！啲小朋友好得意，过嚟同你打个卡，影个相先。 我发觉咧，我哋晨光嘅听众咧， 系 好有修养， 系系系， 即系就算喺街度见到啊，喺啲比较多人嘅地方见到咧，都系好中意咧望下望下，俾多几次眼神交流先。如果你真系有时间得闲嘅话咧，佢哋先至会走埋嚟，好有礼貌咁问你系咪嘉明啊咁样，好开心啊！所以每一次咧，真系可以有个机会同听众朋友交流下，都系非常之开心嘅。咁啊，当然啦，我哋几位嘅主持人啦，再加埋我哋听众朋友啦，系同大家一齐入场嘅时候咧，净系寻日咋都已经有超过38,000人入场啦，咁先连埋过去，总共星期五开始咧，系哇冲破咗六位数字啊！ 犀利啊，呼后杀吓，大球场真真正正咁啊！琴日有呢、這个银剑赛啦，咁啊，香港嘅榄球队就击败咗日本就蜂王啦，叫做喺主场嘅地标战咧，咁就都赢咗咁样。咁但系有好多朋友都话：喂，今年仲喺港队冇得喺嗰个主旋律嗰个赛事嗰度，系啊，之前打得争少少啊， 冇得赢，碟碟都有杯杯啊，嗰啲 争少少，不过唔紧要。作为香港嘅朋友仔入场支持香港队，已经系好开心，为到咧大球场完美落幕啦。嗱，一阵先讲入边嘅比赛嘅点点滴滴啦，以至成绩出嚟啦。咁啊，嘉明咧由头就睇到尾啊，睇到头尾放烟花嘅。我真心想问下你啊，吓、呢个香港叫旧时叫香港政府大球场啦，依家都系叫翻香港大球场啦。你有啲咩感受咧？ 其实都真系几多感受嘅。嗱，首先呢一件事咧，嘉明真系由做女嘅时候咧，已经系入场做直播噶啦。咁因为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三台咧，每一年嘅七榄赛咧都会有现场直播嘅时段嘅。咁所以系讲起我哋由星期五大概黄昏时段已经开始咧，有同事系长驻喺北看台当中嘅传媒直播站噶啦。咁、我哋嗰个位置咧，其实都转过好多年噶啦。我哋曾经有试过喺上楼，即系商房附近啦，有个好舒适嘅地方，俾我哋真系哇最主场嘅一个中间位置，去到欣赏住赛事做现场。直播啦，亦都试过喺传媒嘅新闻中心啦，咁亦都系近年咧先至进驻喺呢个北看台当中咧。其实我哋有两层嘅，楼下嗰层咧就系同喺大球场当中咧同大家讲我入波啦，嗰一班嘅司仪朋友咧系喺下层进驻嘅，咁我哋就喺进正佢哋上面嘅位置，咁所以睇到嘅位置咧就系基本上全场你系可以话嗰个目标啦系最正宗嘅位置啦。究竟有冇入波咧？究竟球员当中有冇啲咩嘅特别处处咧？ 甚至乎各位嘅评审啊，有冇啲乜嘢嘅？哎呀，系咪要再睇下电视机咧？咁样，其实我哋嗰位就睇相当之清楚嘅。 O K。 咁啊，当然啦，我哋做咗咁多年咧，通常都系最开心嘅时候咧，就系除咗同翻啲嘅教练啊、运动员啊，请佢哋可以完咗波之后即刻过嚟交流之外咧，就系睇翻当中啲唔同嘅球迷咧，佢哋嗰个热闹嘅状况啦。 通常你哋都会访问一下啲球迷，喂，点解你会着成咁嘅？跟住佢哋又会讲下啲少少原因咁样， 系啊，其实咁多年嚟咧，都曾经试过访问一啲，譬如话着得好盛装嘅朋友啦，点解热辣辣都仲要咁大件毛神神嘅嘢着入嚟大球场支持咧？咁亦都有唔少真系游客啦，佢哋专登嚟到香港去参与呢一次嘅球赛嘅盛事啦。咁但系其实咧，过去呢两年咧，都系特别多朋友咧系话为咗去圆满佢呢一个嘅七榄梦，因为好多朋友咧由上年开始就觉得啊，应该可能去埋呢一两年咧就冇机会再喺大球场去见证呢一件盛事噶啦噃。咁所以其实就算系上年咧，都已经有啲朋友咧系讲到明话，系啊，我睇七榄睇咗成二十几年噶啦，我住香港住咗咁耐，都系喺呢一度成长噶。咁啊，所以寻日再去翻呢一个场地嘅时候咧，真系百感交集嘅。 同埋早一两年咧，曾经传出啊。七榄唔喺香港教啊嘛，听过你有听过呢个传闻啦，系咪先？咁大家都为之，哇，会唔会真系离开我哋噶一个咁热闹嘅一个赛事咁样？咁啊，果之然继续会留喺香港嘅，希望主办方啊继续留喺度。下次有机会再搞咧，应该就喺启德体育园嗰度啦。 系啊，咁啊场地再大少少啦，咁亦都希望我哋有啲新嘅气象咧喺呢一件嘅体育盛事当中咧，再喺香港重现嘅。 琴日咧就同嘉明咧短聚咗片刻啦，就喺球场上面。好开心，但系同你短聚之前咧，其实咧，我真系有入咗一转南看台嘅。 哇，咁勇敢啊你！ 我发现咧，我入咗去咧，我要快速出翻嚟啊！如果唔系交代唔到点解咧，我见咧今年最流行嘅服饰系咩咧？ 系着咯， 唔系啊，着泳衣啊！ 哦， 我见到不少妙龄少女都着泳衣入场，我心谂哇，大球场唔系卡嚟游水嘅、啊， 有咁又真系有几阵雨嘅、 啊，真系搞唔掂。跟住我惊我挂住沉溺喺呢个南看台嘅 风景太好啦， 风景太好咧，忘记咗打榄球嘅热血，所以痛定思痛，我决定出翻去喺呢、這个。第三层嗰度揾翻嘉明嘅 family time， 系啦，喺啲家庭乐嘅当中，再去投入翻呢件体育盛事入边，系咪？ 系啦，所以你见到 IG story 都系同你同埋你老公影嘅唯一张相， 唔敢乱嚟啊！ 冇啊，影其他相噶。 系啊，睇、过都其实几开心嘅，因为咧每一年南看台咧都之前喺我哋节目当中交代过，点解南看台特别多后生仔女去咧？因为第一佢哋咧就十八岁以上先至可以入场啦，亦都系整个香港大球场当中咧唯一一个系喺下边到顶。嘅看台咧，系可以带酒精饮品入去自己座位当中去到品尝嘅。咁、所以喺呢一个位置咧，就好多都系成年嘅观众朋友啦，会带埋佢哋最中意嘅饮品啦。咁就喺欣赏盛事之余咧，就真系扮鬼扮马嘅。寻、日都有相当之多抢眼嘅服饰啦， 有啊、 除咗头先讲嗰啲换衫公仔一 pair 之外咧，当然最多就系人系选择嗰一套咧，着住 roller 好彩色。嗰一套服饰啦，咁啊，除咗呢一个造型系相当抢眼之外咧，好多美斯咯， 系啊系啊，唔知点解， 咁冇得落场噶嘛，横掂都系做观众，咁咪做下美斯咯，系咪？ 咁啊，总之球场入面啊，好多嘢睇，球场旁边都好多嘢睇啦，咁啊，连咧《哈利波特》入边嘅卫斯理兄弟咧、都嚟咗大球场嗰度睇波，哇，睇翻卫斯理兄弟啦、其实都老咗好多啦，我想讲， 咁都型嘅， 都型 嘅，高啊，原来估唔到系。 Harry Potter 系列入边，圣维斯利嘅兄弟啊，詹士菲力普斯同埋奥利华菲力普斯咧就入场啊，两人都话咧，哇，香港睇波正啊，咁样，既然睇波正咁啊，头先讲咗好多叫做声色犬马嘅嘢，关于球场入边啦，咁啲赛果都要同大家讲翻嘅，咁啊，嘉明交俾你去讲啊，琴日啊，究竟啊大赢家系花落谁家？ 讲翻世巡赛当中嘅决赛啦，咁当然其实打到去最终回嘅时候咧，都真系相当之咬牙切齿啊！因为实在咧，大家嘅比数都相当之接近啦。以前睇翻呢一个今次香港站嘅七榄正式开波之前咧，就睇翻佢哋世界嘅排名咧，就话应该系阿根廷咧排第一，咁所以呼声比较高啦。咁之后爱尔兰其实今年都打得相当唔错嘅，咁所以喺现场当中咧，嗱香港不嬲球迷当中嘅吸引度咧，最多人叫除咗系本地姜之外咧。當然就係多啲支持可能英國隊啦、英格蘭之餘又會支持下，譬如話美國隊都有少少朋友會支持 嘅。 日本都多 fans 嘅，但日本好似今年都冇得打，入唔到呢个世锦赛。 系啊，咁陪住我哋香港同埋中国队咧一齐去打呢一个嘅银剑赛，都好好睇嘅其实。咁但系香港多人支持嘅咧，每年喺驻场当中比较多范围，你见到系同一只色、同一个阵营嘅粉丝支持呼声最高嘅咧，就当然系包括咗有飞制啦。 系啊 ，Fiji 系好多朋友专登飞嚟香港支持飞制队嘅。 飞制系好屈机嘅，我记得早嗰一两年，但今年好似冇咗其他一仗喎、 啊。系、哎、啊，似乎即系近年嘅水准都真系、系咪滑落咗少少咧？ 嗰阵时曾经有个朋友仔识榄球嘅，同我讲咧，佢话榄球咧就系睇飞制就得噶啦，因为佢哋王者嚟噶，佢哋成个赌国咧就系为咗打榄球而生噶啦。即系呢句说话咧植入咗我脑入边啊，系我突然间都醒起，琴日明明决赛都系法国对紧纽西兰啊或者澳洲，如果好似呢啲叫传统列强咧争少少啊。 系啊。不过近年嚟讲咧，都似乎系寻日呢一个赛果都相当之反映得到嘅正路结果嚟嘅，因为即系始终我哋香港队虽然呼声高嘅话，我哋香港本身嘅球迷咧中意支持就 系 法国队啦， 啊啊、 法国因为都好多法国人系住喺香港嘅啦，咁、 啊、 而另外澳洲队咧都有好多捧场客嘅，咁、但系结果寻日咧真系啦，对唔住，新西兰咧系男女子组都包办冠军嘅， 咁、跳佢哋嗰个系咪叫萨摩啊战舞啊？ 嗰只黑卡 dancer，、男女子组先系女子组跳完之后，男子组再出嚟跳，所以相当之强劲嘅气势。喺放完烟花之后咧，再睇埋佢哋呢个真系非常之圆满嘅一场落幕。 系啊，连呢个甜点都食埋啦，满足啦，系咪？ 非常之满足啊！ 咁啊，继往开来啦、希望当然系。 系啊，咁啊，睇翻呢个大球场当中咧，都系好开心啦。因为睇翻佢哋近年嚟咧，都有唔少嘅朋友咧，会踩到草地嘅。 系， 除咗系话香港站咧，其实系全个世界巡回嘅七榄赛当中，唯一一个系俾小朋友同大朋友一齐用同一块嘅草地去到打波嘅地方之外咧，咁除咗有小朋友踩过呢个大球场嘅七榄草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嘅表演嘉宾嘅。嗱、上年我哋见过有唔少我哋香港人都相当之爱嘅一啲演出朋友啦。 有啊， 今年都系开心嘅，今年咧都真系非常之厉害嘅，请到唔少嘅演出队伍添。 系有乐天女孩喺度打戏，好似系咪？ 有乐天女孩啦， 冇办法，乐天女孩对比南汉台嘅美少女们咧。都被比下去，只要容許我講一句，因為過往樂天女孩嚟咧瘋狂的洗版噶嘛， 係噶， 好明顯呢幾日咧 ，Ruby Seven 咧係完全冇呢一樣嘢去發生 啊， 睇嚟我哋本地姜咧終於攀回一城咯， 係啊，咁同埋龍友朋友咧都真係目不暇給， 係啊， 所以都唔知個鏡頭瞄別邊邊， 因為又有 Lolly Talk 睇啊， 係啦，星期五開幕禮嘅時候咧又有 Lolly Talk 啦，咁亦都有阿 Celine 啦，即係我哋香港人當中第一個可以喺呢一個美國嘅Talent Show 入面咧攞到呢一个直入总决赛嘅一张金色门票啦，咁佢亦都唱咗一首系大家都会全场大合唱嘅歌曲啦，咁非常之有气氛嘅。咁而另外亦都有一位 DJ 朋友咧专登嚟到香港，因为呢一位原本咧佢系打开 rugby 嘅，嚟自英格兰嘅一位嘅球员，咁佢就叫做 DJ James Haskell， 打打下波咧就去咗做 DJ， 咁所以咧佢咧亦都真系嚟到七榄赛事当中咧喺南汉台前面打咗两下嘅，咁啊之后仲有都我哋香港非常熟悉嘅。Wailers 去到帮手做现场嘅音乐啦，咁佢哋唱都系啲 reggae 啲嘅歌啦，咁所以喺趁住一班小朋友巡回大球场一周嘅时候咧，听住佢哋只歌就非常之有气氛嘅。咁而最后啦，到寻日咧，真系进入呢啲香港最关注嘅赛事之前，嗰一位嘅演出歌手咧，真系不得不提。其实佢咧本身都系香港当中嘅一个演出朋友嚟嘅。以前呢佢就喺大概80年代头左右啦，喺香港嘅酒吧当中呢真係已经唱遍咗好多唔同嘅红点区㗎啦。 係。 非常之著名，因为大家都觉得呢个歌手真係唔止酒吧走廊歌手咁嘅水平呢，好厉害呢咁。佢主要係高音呢准而强劲。 係。 咁所以呢佢唱嘅歌呢都係啲非常之大家觉得係经典摇滚乐曲嚟为主嘅。咁、话说呢前几年呢 Journey 呢一队真係美国著名嘅一队摇滚歌队呢、就主音歌手离世，咁于是乎咧做一个全球嘅搜罗行动，就系、希望可以邀请一啲真系唱得之人咧去到帮手唱翻佢哋咁多年嘅经典，再做一次世界巡回演唱。咁、结果咧，大家就 send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到做呢一个认证嘅过程。 即我知噶，呢、這个过程好。 好似福禄寿依家做做边个扮林峰咁样系嘛？ 就 系、 是、 扮得最似系佢啦，阿祖蓝又出嚟啦， 系 嘛？ 咁啊， 但系 当年咧就系有香港嘅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咧就去 send 咗 video， 据闻唔系佢自己想 send 嘅，系好多香港朋友不嬲去撑开佢场嘅时候咧，帮佢影咗好多啊，跟住就话唔得咧，你真系唱得好好，你平时都唱开佢哋啲歌噶啦，我帮你 send 出去咁。 真系啊！ 咁啊，结果经过几轮嘅甄选之后咧。真系唯一真系佢先至可以唱到呢一种嘅戏码。 佢冲出国际、 啊，系啊，所以佢而家 佢由香港嘅走廊唱到去国际舞台，成为咗呢队国际乐队嘅主音、啊。 由以前唱口水歌唱开佢哋嘅歌，而家、啊、就变成佢哋嘅主音歌手，翻翻嚟香港喺大球场同翻香港嘅七榄翼诶个各位嘅球迷咧一齐去到唱翻大家都系最熟悉嘅 Don't Stop Believing， 系咯、 啊，唱足半个钟、啊， 好犀利呢一件事。嗱、 啊， 嘉明咧讲啦，我一定唔知啊！我哋啲普通香港仔入去睇七榄都系睇下女仔，睇下热情嘅球迷同埋热情嘅球员咁样，或者睇下有咩明星喺前边先。阿、明星有冇带埋个女爱嚟做开球礼先？ 寻日都有啊， 系啊，寻日都有阿森仔嘅女阿 Lucy 喺度啦。早一两年我见到阿聪啊，阿继聪个小朋友又有出去啦，即 系 好多呢啲 系 好多呢啲睇噶嘛， 三代啊， 跟住霍氏家族啦，系咪？其实成家 family man 咁样抱住啊！平时你喺好多场地，你都见唔到抱住小朋友，琴日抱住个小朋友，因为人多挤逼啊， 系啊， 系咪先？咁所以啊，即系我觉得七人榄球赛呢一样嘢真系可以有多元素喺入边，你搵得到要热血嘅搵到热血，要温馨嘅搵到温馨。头先嘉明追逐梦想嘅故事，你又搵到追逐梦想嘅故事。你要性感嘅女仔，你又搵到性感女仔，唔系有性感嘅男仔噶，我想讲。好多男仔都唔着衫啦，我想问。 好多， 所以我哋都系着翻衫啦。人哋全部都系胸肌、腹肌、 系啊、 二头肌、三头肌。 再加上咧，七榄亦都系一个大家去庆祝一啲特别日子嘅好地方嚟嘅、除咗好多朋友咧会庆祝佢哋一啲嘅可能求婚嘅盛事啊，又或者系啲好难得嘅日子之外咧，生日咧都系好多朋友会自己喺屋企做一个 D I Y 嘅举牌动作。咁、然之后就希望可以啲大球场嘅一啲摄影朋友咧，可以影到佢哋自己上下镜咁样样嘅。 咁有冇啲举？话我飞咗咧48,000里嚟香港， 好、 多啊 ，to sevens 系啊，支持佢哋自己国家队又有，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可能哇，我今年50岁生日啦，专登喺呢一度过生日噶，咁样样，咁啊，嘉明咧亦都有一个比较好明显系 D I Y 嘅牌仔咧、举咗嘅，点解咧？因为我嘅大女咧，其实就喺7年前咧，系喺七榄嘅周末出世嘅。 哇！ 咁自此之后咧，我哋 每一年 系啦， 喺七榄嗰度出世 ，Lucky Seven。 所以寻日咧，佢就喺七榄庆祝佢7岁生日。 哇！生日快乐！粗重嘢等我做，祝埋全世界、全宇宙嘅人，寻日生日快乐。 乐咧，实在喺七榄当中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大元素嚟嘅。除咗大家经常都会唱响嗰啲 DJ Ozzy 啊、Hey Baby 啊，又或者系 Sweet Caroline 之外咧，呢一首喺近年都系相当之流行嘅，因为咧主办单位当中嘅一位重头嘅赞助商啊，都系用呢一首歌做佢哋空服人员出嚟演出嘅时候嘅衬底音乐嘅。听过有 One Republic 嘅 I Ain't Worried。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啊，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汇嘅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假期过后啊，咁我翻翻嚟咧，金融市场嗰度，我哋先睇下咧呢个礼拜有啲乜嘢市场焦点先。唔该，温生。 好啊，今个礼拜咧有唔少嘅市场嘅焦点要留意嘅。咁首先咧就有三大央行议息啦。咁分别咧就系星期三咧就有加拿大央行啦，同埋纽西兰央行嘅议息会嘅。去到星期四咧就有欧央行嘅议息会嘅。嗱，先睇加拿大同埋欧央行先。嗱，加拿大同欧央行咧都相信咧会维持个息率不变噶啦。咁但系咧重点咧要睇嘅就系呢两间央行咧会唔会透露咧喺未来咧个减息嘅日期噶。咁最近咧好多嘅即系评。都喺度讲啦，就话咧加拿大央行同埋欧央行咧都好大机会咧会喺六月份作出减息嘅，咁就等我哋睇下呢两间央行到时佢对个市场有啲乜嘢嘅回应啦。咁当然啦，去到星期三亦都有呢个纽西兰央行嘅议息会，咁但系面对住 4.7% 嘅高通胀率咧，相信纽央行咧喺上半年咧都好难作出减息嘅。咁除咗呢三间央行议息会之外咧，就喺今个星期三咧，美国将会公布三月份嘅CPI 嘅通胀数字啦。咁我哋記得喺二月份咧，美國嘅 CPI 咧就係從呢個一月份嘅 3.1% 就攀升到去 3.2% 就升高咗嘅。咁而家市場關注三月份數據又會唔會回翻落嚟，俾聯儲局一個提前嘅減息嘅理據。咁呢個係大家最關注嘅地方。咁另外咧喺星期四咧，聯儲局咧亦都會公開佢嘅三月份嘅議息會議記錄。咁屆時候咧，大家又可以睇下。咁聯儲局咧會唔會俾一啲嘅減息嘅時間表嘅啟示俾大家。咁另外咧，关心内地嘅投资者要留意星期五啦，因为内地咧将会公布三月份嘅出入口数字啦，同埋个贸易嘅平衡嘅数字等等噶。 嗯，睇翻上个星期五咧，美国公布嘅就业数字咧，真系相当强劲啊！吓，咁啊 ，non-farm 即系非农职位咧，就增加咗30.3万名啊。温生啊，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呢个就业数据嘅细节在边一度咧？ 嗱，個非農職位真係好強㗎，30.3万，咁就遠高於市場預期嘅20万名嘅增幅㗎。咁至於一月份同埋二月份個數字經修正之後咧，亦都較原先公布咧係合共多咗2.2万名嘅職位嘅增幅㗎。咁換言之咩咧？換言之喺整個第一季裏面咧，美國平均每個月嘅職位嘅增長咧，而家係達到27.6万份㗎，好強勁。咁較去年嘅第四季平均每月嘅增幅21.2万咧，系强好多。咁至于个失业率咧，就由二月份嘅3.9% 咧，去到三月份进一步降到去3.8% 嘅。咁亦都系连续26个月咧，美国嘅失业率咧系企喺4% 楼下嘅水平。咁市场嘅另一关注焦点，当然就系个工资增长啦。嗱，个工资增长好有趣，因为我哋见到个劳工市场的而且确系好炽热。咁但系咧，每小时嘅工资嘅增幅咧，就竟然系由三月份只系得嗰4.1% 三月份嘅嗰個工資增長只係得個 4.1%， 係較呢個二月份嘅 4.3% 仲要低嘅。咁呢個咧 4.1% 嘅工資增長咧，可以話係更加係自2021年6月份以嚟係最低嘅增長水平嚟添㗎。 嗱，既然咧美國嘅勞工市場咧咁熾熱啦，咁聽眾朋友最關心啦，最終有冇機會進一步咧推高個美國通脹，從而咧推遲咗個聯儲局嘅減息步伐？因為好多供樓人士都睇住呢一樣嘢，以至上個禮拜其實睇翻美股市場啊，只要減息嘅步伐一遲緩咧，哇！見到 Dow Jones 都 大家都好緊張， 係啦，真係緊張緊張。OK， 温曬交俾你幫我哋詳細分析啦，唔該曬。 好啦，嗱，你睇個勞工市場嘅數字咧，的而且確咧就好熾熱嘅。咁大家亦都知啦，勞工市場咧係美國經濟反映美國經濟強弱嘅，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嚟嘅。咁大家最關心嘅就係頭先所講啦，就係會唔會係推高美國嘅通脹，從而咧係推遲聯儲局嘅減息步伐。咁但係咧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大家咧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因為咧從上述嘅數字我哋見到啦，美國勞工市場冇錯，的而且確係熾熱。咁但係咧佢每小时嘅平均嘅工资咧，按年比咧就系不升反跌嘅。咁既然工资都升唔到，仲要工资嘅增幅升唔到啦，咁咧呢个咧大家又唔使太过担心会推高个通胀啦。咁所以咧，大家反而要问一个问题嘅，就系话点解美国劳工市场咁熾熱，咁但系点解个工资升唔到咧？个工资反而嗰个上增幅仲要下降咗落嚟咧？嗱，要解答呢个问题咧，我哋要去睇翻过去一年。美國咧係吸收咗咧係大量嘅新移民去美國嘅，咁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嗰個數字顯示咧，喺整個2023年全年咧個淨移民人數咧係高達咧係去到110万人嘅，110万人係一個咩個概念咧？係過去20年美國以嚟咧係最高嘅一個淨移民人數嘅水平嚟噶，咁而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估計，如果是沒有 新移民加入，美國的人口其實是會下降的，但是新移民很多，所以就推升了它的勞動力。再看回呢，咁雖然而家我哋未有最新嘅美國嘅新移民嘅數字啊，咁但係咧美國勞工部就講啦，佢就話喺3月份咧就有46.9万人咧係進入咗呢個美國嘅勞工市場。當然進入咗46.9万人進入，係呢啲係咪係新移民咧？暫時我哋唔知道，要等呢個美國人口普查局嘅數字。咁但係咧亦都唔能夠排除有呢個嘅可能性。咁所以呢個係政府解釋咧，點解美國現今嘅勞工市場雖然係咁熾熱，但係個工資推唔升嘅原因，因為有好多嘅人加入呢個勞工市場，咁呢個係解釋咗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個太過擔心，就話因為個勞工市場熾熱推升嗰、那個工資，從而推升個通脹，令到美國係要推遲減息，咁呢樣嘢就大家唔使太過擔心啦。 咁同大家睇翻今個禮拜三啦，美國又會公布啦三月份嘅 CPI 嘅通脹數字啦，咁回顧美國二月 CPI 嘅年通脹率咧就1月3.1%咧就攀上咗去3.2%啊嚇，咁啊亦都即係叫做俾到聯儲局一個提前減息嘅理據啦，或者可能咁去分析咧，但係或許咧美國嘅勞工市場啦不足以推升高通脹啦，但近期嘅油價咧就高企啊嚇，紐油啊都已經咧攀到去咧$86嘅水平啦，咁啊今次係咪又推高通脹，跟住啲油價又繼續爆上去，咁啊往後嘅經濟數據又點去分析咧？咁啊温生交俾你講埋啦，唔該。 系啦，如果当然咧，头先我解释完啦，咁就话劳工市场未必能够足以咧，系令到美国系推升美国嘅通胀啦。咁但系咧，而家个油价咧已经去到挨近$86啦，纽约期油啦挨近$86嘅水平啦。咁所以咧，油价高企其实都会推升通胀嘅。咁但系呢一度咧，我觉得大家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呢个的而且确系对个通胀系会有推升作用。咁但系咧，我相信美国亦都系透过咧系加大嗰个进口。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全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嗱，啱啱其实咧，今朝早嘅时候咧，都有讲到 rugby 啦，有好多唔同嘅运动啦。其实之前咧都有个运动热潮嘅，就系、是、叫做日行万步，即、就、系、是、一日行一万步。哦、你哋有冇试过呢一个运动热潮啊？ 有啊，我嗰阵时最热烈嘅时候就系我 year one 啊，咁样咧我喺。读紧大学啦，咁我间 U 咧系出名咧系郊野公园嚟嘅， 校园超级大， 冇错啦，日日都行山嘅， 系 咁样，咁我哋当然可以搭校巴啦，咁但系当年嘅我咧就觉得要成为呢一个健康小先锋啊， 系， 咁我真系日日咧行山啦、啊、落山啦、啊、上山啦、啊，咁就真系咧行过万步一日嘅， 好健康 啊，每一日系冇办法噶，你真系一行你就真系要行过万步， 但你有冇买嗰啲手表咧帮你计住啊？ 我就冇。用手机咯，就咁。 哎呀，我有啊，因为咧，我本身只手表嘅设定咧，就系冇话一万步咁夸张嘅，六千步嘅啫。咁你之后觉得行得熟嘅时候，就可以再向高级挑战啦。咁、就可以试下即系过五位数字啦，咁样样。咁但我发觉咧，原来手表嘅计算方法同手机嘅计算方法咧系有啲唔同嘅。 有唔同噶？ 系啦，嗱，因为步距咧，亦都系一个好大嘅指标嚟嘅。譬如话我同我老公咁样样先算啦，全日拍拖咧，全日。一起行嚟，但佢脚比我长，咁所以佢嘅步距咧就比我大嘅。咁换言之，我可能行三步先等于佢两步咁样样，唔算太夸张啦，但系差唔多系咁样样啦。咁但系原来咧喺佢只表或者佢部手机出现嘅时候咧，嗰、那个步数同埋我嘅步数咧就争好远啦， 争好远添啊，唔系争少少咁样。 我真系行咗三步嘛，但系佢行咗两步就同样距离噶咯。咁所以计纯步数嘅时候咧，我只手表就话俾我知我行咗好多咧。尤其即系去一次主题乐园嘅时候咧，即系次次就接近两万步噶啦嘛。咁但系咧，睇翻手机咧，就系多数用翻你嗰个 GPS 嘅定位嚟到做嗰个计算方法嘅。咁所以手机当中嘅数嘅方法咧，就似乎系比较似系平均嘅步速或者平均嘅步数。咁所以。同手錶嚟到比咧，就會少好多啦。 咁所以就其實都係，如果咁比較嘅話，就係、是、手錶就會準啲，係咪啊？係 啦，就跟翻你自己每頓一下，咁就計一下咯。 嗱，之前咧就有呢一個日行萬步嘅呢一個嘅熱潮啦，原來最近咧都有個新熱潮喎。嗱，呢個熱潮咧就係嚟自日本嘅，咁但係佢咧就引起到咧海外、海內嘅迴響，分別有韓國啦、波蘭啦、德國嘅人咧，佢哋都組成咗自發一啲 group 啊。咁呢個 group 咧，仲要係每朝會直播。一齐嚟到去做运动，嗱好犀利噶！佢单日嘅片咧，即系朝头早就咁样，大家一齐去睇啦吓。就系单日嘅片咧嘅人数啊，一日计有九至十万人次啊，一条片系啦。咁特别咧系会吸引咗四十至五十岁嘅年龄层嚟到去观看同埋一齐做嘅。咁究竟呢样嘢系咩嚟嘅咧？可能大家讲出嚟咧就会觉得哦，好似冇乜特别啫。但系当细睇嘅时候就哦，原来都真系几有用，大家可以试下。原来就系超慢跑。超慢跑咧，佢有另外一个就叫做微笑慢跑。咁其实咩嚟咧？点样先为止慢咧？有几慢咧？ 系咯。 咁佢咧嘅步伐咧，其实就同我哋平时行路嘅步速差唔多。咁就系时速啊，我哋计时速嘅话咧，就三至五公里。咁但系呢一个咧，你就可能冇乜 concept。最重要就系呢个慢跑，你可以 keep 住到微笑，而且你可以同隔篱嗰个人倾偈，而唔会过分气喘嘅。系、哦、啦，咁所以 好啱我啊！ 我都系啊。偏慢嗰一批嚟噶， 嗱咁咧，佢话呢一样嘢咧，即系啱啱都有讲嘅，就系点解叫微笑慢跑咧？就系、是、因为你行紧你慢跑嘅时候咧，可以 keep 住到微笑，而唔会系唔、会咁样嘅。系啦，咁佢话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比起我哋去日行慢步咧，更加运用到更加多嘅肌肉啦，而且咧可以燃烧多啲嘅热量啊。咁其实呢一个咧系日本嘅运动学家学者咧研究咗四十年翻嚟得出嚟嘅研究嚟嘅。咁佢就话虽然咧个速度慢，但系咧。消耗量咧就系步行嘅两倍，咁所以咧就系有好多好好嘅健康啦。咁究竟点解会有咁受欢迎咧？都有讲嘅，原来咧就系唔受时间地点限制啦。你慢跑嘅时候，其实屋企都可以 keep 住来回慢跑啦，而且唔需要一啲特定嘅器材。最重要咧就系。佢咧其實啱啱都有講，佢係有直播啊嘛，朝頭早佢就係咧俾到呢個年齡層咧有個生活圈啊， 有个陪伴啊，好似有个志同道合嘅人同佢一齐去做运动，咁所以唔单止令到佢哋嘅身体健康，仲可以令到佢哋嘅心灵健康。所以我就觉得，诶，原来日行万步之后都有一个超慢跑嘅时候，我觉得都啱我，因为我自己咧都唔系咁中意跑得好急，因为我觉得伤膝头哥，因为有时唔知自己跑得啱唔啱噶嘛。咁所以之后咧，大家就可以试下呢一个日本兴起嘅呢个超慢跑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廉政公署上个月到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举行招聘宣传讲座，向就读的香港学生介绍廉署工作、入职条件等，吸引他们毕业之后回港加入廉署。今次是廉署首次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举行招聘讲座，两场讲座各有七八十名学生参与。廉署辖下的香港国际廉政学院副学院总监杜安琪表示，讲座是反应热烈，又说留意到越来越多香港学生到内地大学升学，廉署希望多些接触他们，并非因为廉署人手流失严重或吸引不到人才。廉署于2023-24年度接获大约5000宗入职申请，较上一年度增加三成。廉署又在去年8月开始接受大学4年制的3年级学生投考调查主任和助理调查主任职位，至今收到近280份申请，占整体投考人数 5.5%。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在礼宾府举办晚宴，欢迎国家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孙书贤率领自然资源部代表团，以及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与极地专家团队访问香港。李家超表示，国家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在完成国家第40次的南极考察任务之后，历史性以香港作为回航返国的首个航站，是香港科普和环保界的一大盛事。雪龙二号访港期间将免费开放与公众和团体参观，考察及极地专家团队亦都会参与科普讲座等活动，让市民了解国家在极地探索的科技发展成就。孙书贤就表示，中国已经进入到世界极地大国行列，他衷心希望内地和香港特区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之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进一步加强交流，携手合作，共同为发展国家极地事业、为促进海洋与极地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美国西南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从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起飞期间，引擎罩脱落并且撞到襟翼，出于安全原因，客机需要折返并且安全降落机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39,315点，升3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7.29美元，卖出2,307.87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9.88，瑞士法郎8.662，澳元5.14，加元5.751，新西兰元4.703，欧元8.477，每百日元对港元5.1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408。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明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丰力楼噶。 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接近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像流水一样， 刘德华、吴京《细水长流》， 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张学友《又十年》， 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星期一嘅晚上啊，开始一个新嘅生活，就系希望可以晚上十点之前瞓觉。嗱，我都明白嘅。 哇，好难喎、啊， 系极难嘅，难嘅。咁所以呢一个系一个挑战。嗱、嗯，咁我有建议嘅。咁当然啦，我觉得大家都惯咗十一二点瞓咧，都冇乜可能系十点前就瞓到噶啦。 系咯。 咁但系咧，可以俾个 reminder 大家，即系十点咧，大家已经开始要预备瞓觉啦。 嗯。 因为我最近睇咗本书啦，就讲呢一个瞓觉嘅。 嗯。 因为我自己咧就真系太夜瞓啦，我觉得唔系好得啦，咁啊早啲瞓啦。佢就教咧，其实你瞓觉唔应该系你瞓觉嗰个 moment 先预备噶。呢、 哦、 年下昼咧就已经要开始预备你瞓觉噶啦， 即系同自己讲，我要今日十点瞓觉，九点就要冲凉噶嘛， 差唔多啦。譬如我哋下昼开始就唔好食任一啲刺激性嘅嘢、 嗯， 甚至啲刺激性嘅食物，譬如咖啡呢啲就最好戒咗佢，真系唔好饮啦。下昼一点之后， 朱古力都唔好啦，咁 样系啦，最好唔好啦。如果就算你瞓晏觉都好，一定要逼自己唔好喺三点之后瞓， 系 最多系瞓十五分钟嘅啫。即 系 你千祈唔好瞓半个钟啊，你咁就一睡就瞓瞓落去，你就会瞓到夜晚先起身。 可能七点几才起身， 系啦，咁你就今晚真系瞓唔到噶啦。OK， 我当我慢慢开始咯。我如果想十一点瞓觉，我就当大家十点钟开始咧。咁啊，冲个热水凉啦、 嗯， 开始咧令到你间房暗啲啦。唔知道大家间房有冇唔同嘅 setting 啊？啲灯， 即系有白色嘅灯，又有黄色嘅灯， 或者你系咪有啲暗啲嘅灯咧？可以咁、嗯、慢慢掂咗啲灯先，唔好咁光，令到你开始个脑部话俾你听咧。我要瞓觉啦，我要瞓觉觉猪啦。咁、嗯、如果大家系习惯有一啲少少嘅睡前嘅仪式咧，不妨试下系开少少香薰啊， 嗯、 听一啲音乐啊。咁而且最好当然啦，一个钟头前就唔好睇电话啦。不过呢个都好难嘅， 好难 呢、啊、个都好难嘅。系啦，咁我嘅习惯咧，就最近希望可以瞓觉前半个钟就弹琴。 咁你彈琴就一定唔會望到電子設備啦。咁同埋就好舒服嘅。通常我彈琴， 但你細聲啲，如果隔離鄰舍投訴，可能係搞 催眠曲咁樣就 OK。 哎 ，OK 喎、啊。佢反而咧，你 set 定每一个九点半就弹歌弹琴，然之后大家 催眠晒全部人。 我听到呢首歌就代表我要瞓觉几好、啊。 我系喂唔系讲笑，我真系每一晚都弹同一首歌嘅。 系啊， 就 系、 是、我 系点样嘅？可唔可以哼几句 ？Rive 我唔识读啊，个 Reverie 咁样啦，系一个好出名。 嗰、那个旋律系点噶？我都好似几舒服，好柔和， 系double C 一个好出名嘅歌啦，咁样。咁样咧，但系我有个问题嘅，弹琴弹耐咗咧，会唔舍得瞓嘅，因为弹到兴起啊， 系进入咗状态啦，觉得 进入咗个心流状态，系啦，瞓唔到嘅。 嗯， 咁呢一个就另外一样嘢啦，但系真系平静咗嘅个人，咁所以大家不妨试下揾一个。可以舒服啲嘅地方啦，同埋可唔可以早少少十点钟开始提自己开始瞓觉啦？ 相信大家都有试过俾你中意嘅对象约你去街噶啦，不过你系二话不说即刻应承，定系隔一段时间先再应承呢？究竟边一个比较好？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너와함께내일도매일어느새또지나가버린시간들은벌써그리워지네매밤못깨는너내래내입에넌꿈꿀때해 Now I live Drawing tomorrow Yeah Drawing tomorrow 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实验，研究男性在邀请女性约会的时候，女性的回答方式会怎样影响男性的好感度。第一种就是即刻应承对方，第二种就是卖一个关子先，说自己虽然很忙，不过都是愿意为男方腾出时间，第三种就是直接拒绝。而男性最有好感的就是第二种回答了，就是先卖个关子，然后再应承约会。不过为什么呢？原来男性一开始听到对方话自己好忙，可能觉得自己冇乜机会啦。但是因为下一句的我愿意为你腾出时间，会再次点燃起男性的希望。而当欲望冇办法实现的时候，反而会变得更加强烈。这个时候，当女性再应承男性的邀约，男性的满足感就会大幅提升啦。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罗森和林德曾经透过实验引证了一个事实，就是用先贬后褒的方式称赞对方，比起一开始就咁赞对方更加容易获得好感，亦都强调了对方得到与众不同的待遇，这个亦都称之为特定化的心理效果。所以如果你喜欢的对象提出邀请，千祈不要即刻应承，稍微表现出少少的欲拒还迎的态度，对方会更加开心，更加喜欢你的。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璇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家。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哇！呢一个神光读心术啦，嗱，平时大家咧听开读心术咧，有好多人就讲下，嗱，只脚点样摆啦，你只嘴角点样笑啦，你只眼点样睇啦，嗱，不过咧，大家都会我觉得会遗留咗一个地方嘅，系就佢系个鼻啊， 个鼻。个鼻嘅运动空间唔多噶， 嗱系啦，我只可以将佢扩大， 系啦， 缩细， 都系个鼻哥窿，究竟系大啲定系细啲嘅啫？有啲人可以拥到个鼻咧，好似就系个鼻头向上下上下咁样喐， 咁犀利个鼻头， 有啊有 咁、 啊、样上下鼻头， 好搞笑！日本有个方法教紧人点样喐个鼻头， 系咪啊？ 即有个运动可以就咁练喐鼻头。O K 呢个。 有啲嘢系俾咗一秒者事添， 系系啦。咁但系咧，点解我哋会讲呢一个鼻咧？咁、其实原来喺医学嘅角度啊，咁、因为鼻咧，其实系我哋呼吸啊，一个重要嘅通道啦，除咗个口之外，咁、其实人嘅情绪咧，同埋个呼吸咧系好大关系嘅。咁、所以你就可以睇到透过个鼻咧。可以观察埋你个呼吸，顺便咧就睇到你个心理状态。 咁又系，嬲嘅时候咧，见到人哋嬲咧，真系鼻哥窿都擘得大啲啊！ 系、 就算啲卡通片画出嚟嘅都系噶， 喷啲气出嚟咁样噶嘛， 系啊，啲嗰啲咧，嗰个样啊， 系啊。喂，但系唔系喎，呢、這个真 啲气喎， 系咪 系真噶？ 系咪有科学根据嘅？其实 呢个真系有 喎。嗱，如果讲呼吸咧，我就系、是、嗱，鼻哥真系少留意啲嘅，但系你会睇到佢急速啲啊，唞气得 系 大力啲噶嘛， 方法演技都系咁样教嘅。我嬲，哎呀咁。 嘅咁，另外咧，原来除咗我哋就睇到个呼吸之外咧，个鼻嘅外形同埋颜色啊，即系色泽咧，喺互相交流入边咧，都系会显示出嚟嘅。 会变色嘅咩？ 会变色嘅嗱，系咪估你唔到咧？呢、這个 要学啦，要学啦。 系啦，嗱，首先第一就讲下色先，呢个大家咁有兴趣。 好， 一般情况之下咧，我哋个鼻系唔会变色嘅，当然啦，系咪？咁但系咧，如果你见到个鼻开始泛白啦。即系突然间白咗， 哦， 系点？ 我真系冇留意自己个鼻哥会变白喎。 系啊， 但其实你而家个鼻哥冇嘅，你个鼻哥冇嘅，你而家系仲系个鼻头系红红地嘅。 可唔可以照住镜嚟到做呢个读心术？我想睇啊， 我都想睇， 大家真系可以望一望。嗱，如果你个鼻头咧开始泛白咧，就代表对方嘅情绪系好消极嘅状态， 好消 极，即系好唔开心。嗱、有两个情况嘅，第一个咧就系、可能你同对手有啲交易啦咁样，咁、如果呢一刻佢突然间个鼻泛白咧，代表佢好踌躇啊，即系谂紧好犹豫，我应唔应该俾呢个条件你咧、我应唔应该应承你咧？即系个情况就好犹豫，好即系好踌躇嘅感觉啦。咁、另外一个情况咧。多数就系咩咧？表白失败啦。如果你我假设船仔同我心仪嘅对象即系 Ficky 表白，点知 Ficky 狠狠咁样拒绝我， 我唔同你一齐， 系啊，哇，我个心几痛啊！同一时间，哇，船仔我自觉自己都 OK 啊，几好啊，都靓靓女女，又好似几聪明啊，点知 Ficky 要求？太高啦，都系唔中意我。呢、个时候我自尊心受损。 我有一个好烂嘅烂 gag 啊， 系讲咩啊？ 笠定个头盔先，大家准备笑我啦。但我又忍唔住要讲出嚟，我当求婚先算啦。我想同你一生到白头，点知唔得嘅时候，我只不过系白鼻头咋。 好烂、啊， 但要俾掌声、 啊。好，我收埋自己啦。 即系假设我唔应承你，你都到白头啊？ 我自己有个白鼻头咋。啊！崩溃啦，崩溃啦，好难啊，好难啊！ 嗱、但系咧 ，OK 嘅， 系啊，我都觉得 OK， 贴题嘅， 好 系啦。咁就讲咧，如果有个人啦，自尊心受损啊，或者你心入边有啲困惑、有罪恶感或者尴尬、不安嘅时候咧，其实你个鼻头都系会泛白嘅。 哦，系咪真系冇血道咧？因为白咗。 哇！呢、這个真系 唔系因为始终我哋因为面色红润系因为有血啊嘛，血 应该系面青 啊嘛， 口唇白之余，原来个鼻都会白埋。 系啊，之后唔知会有个成语叫做唔知咩咩白头。 系咯， 鼻头鼻头泛白， 唔系黑头啲。 焦虑白头， 唔关黑头笑， 死到连珠爆发，我都要收埋自己唔得。 我想。如果你有黑头嘅话，当你个白头白咗嘅时候，仲明显啊！ 各位有啲难，有啲难。 仲有咩色噶个鼻？ 个鼻咧个色就冇啦，开始。 O K 好。 系啦，可以转下个形状啦。 好。 我转形状系啦。 O K 系啦，咁讲下啲咩咧？如果咧，我唔知道大家个鼻头，唔系个鼻哥窿可唔可以胀大？ 可以、啊。胀 唔大。但系你哋可唔可以喐噶？ 可以啊。 得喎，以前想佢喐得好大喎。 系啊，喂，呢个我真系由细到大训练噶， 好灵活。 我特登咧睇过健力士世界大全咧，好似有个人咧一分钟入边咧可以唔知点样抹不断扩张自己鼻嗰八十几定一百几次啦。嗱，呢个我唔肯定个数字。 嗱，不过咧你讲开咧就系鼻哥有改变嘅形状，我就要问嘉明啦，因为啲人话陀 B B 咧个鼻啊 会变大， 会变大啊，系咪真噶？你嗰阵时有冇试过咧？有冇见过自己鼻大？ 我自己就唔觉得个鼻。特别有大细，因为我又听过啲人嘅说法咧，就话生仔或者陀仔咧，先至会个鼻变大嘅。 哦， 因为据闻啊吓，嗱，完全冇科学根据嘅。据闻咧就话，如果你陀女嘅时候咧，有啲人就话，佢会因为都系同一种嘅荷尔蒙啦，咁、所以咧有呢一种嘅染色体嘅时候咧，咁你会容光焕发一啲嘅， 靓啲， 靓啲， 系啦。咁、但系亦都有啲说法咧，就话唔系，陀女应该系丑样啲嘅，因为佢吸晒你。啲美麗嘅所有基因，咁、所以個媽媽就會醜樣咗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話，可能因為係女性陀住 B B 嘅時候，入邊嗰個同自己個性別唔同啦，咁、所以個鼻頭咧就會開始變大啦。但係大完之後咧，對唔住，有啲係翻唔翻細嘅。 我想話咧，我真係見過個 friend 咧，本身個鼻尖尖，佢陀完 B B 之後個鼻大咗啦。 咁佢係生咗仔定女？ 仔仔喎、又真係，跟住佢真係翻唔到轉頭，翻唔到轉頭。 真诶，嗱呢个没有科学根据嘅， 每一个人都唔同啦，可能啲身体状况，咁但系咧就会变相，因为个鼻咧都几似佢老公，即系佢仔仔个鼻都好似佢老公，然之后佢哋一家三口个鼻都好似。 哦原来咁， 系啦，就会变大咗咯。 但系咧，你讲嗰个陀女。皮膚會好啲咧，呢樣嘢係出現咗喺我媽媽度嘅， 係咪啊？ 因為我有一個哥，有個阿妹即係我啦，係啦，所以有個阿妹即係我啦。咁所以結論佢就話，好明顯嘅，即係知道我阿媽突然間陀我嗰期咧，皮膚特別靚，佢就知道哦。今次是女啦，咁样，咁、真系生咗系个女咯，就是、我啦。 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我自己陀晒三個女啦，皮膚係。very good 嘅，系好嘅，但系我亦都有啲亲戚朋友咧，佢哋陀仔反而皮肤好啲， 哦系啊， 系啊，所以真系 即系因人而异啊，真系 系啦，嗱咁讲翻个鼻啦，咁点样如果咧我哋个鼻突然间有少少胀大，咁代表住啲咩咧？就系、是、卡通人物入边所讲啦，嬲或者系惊嘅表现，咁、因为人咧喺好兴奋或者好紧张嘅状态嗰度咧，其实我哋嘅生理就一定会有变化噶啦，譬如我哋呼吸啊、心跳咧会加速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咧，你个鼻孔就会扩张啦。譬如你想呼吸多啲嘅时候，你个鼻孔系咪会自然扩张，等你可以吸多啲气入去啊？ 系啊。 咁所以好自然咧，你个鼻孔就会扩张咯。咁你惊嘅时候，心跳加速又要吸多啲气啦。咁所以通常嗱，你谂下啦，如果你通常开心、兴奋或者嬲嘅时候咧，你呼吸都系会加速嘅。咁、但系你究竟系开心啊，定系嬲咧，定系惊咧？咁啊 ，base on 翻你哋嘅对话啦。 咁点解惊嘅时候会话惊到鼻哥窿都冇肉嘅咧？ 是不是因为你个鼻哥扩张就以为你啲肉冇咗咧？ 因为薄咗， 系啦，会唔会以为咁咧？ 系咪嗰块鼻翼薄咗？ 会变薄咗， 就好似冇肉咁样， 系啦。哦，呢、這个都有可能系， 有可能喎、 哦。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你个鼻会冒汗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见过？ 有啊， 会啊。 但多数咧，大家谂起都系去郊外啊，夏天啊，系啊，即系好热啦， 食辣嘢咯。 系啦，咁但系如果我哋排除晒温度啦，或者我哋食辣嘢嘅时候嘅影响啦，其实一个人个鼻头冒汗咧，有80-90% 咧都系因为个心理状况，就系、是、你好紧张嘅表现嚟嘅、因为同一时间咧。如果你个鼻头出汗咧、多数你嘅旮旯底都会出汗嘅、即系一次过嘅 partner 嚟嘅，系、啦， 可能手心都系咁样， 冇错，你手心都会冒汗嘅。咁、如果你拍紧拖嘅时候咧，各位小心啦、如果正常你哋冇咩闹交，突然间你男朋友个鼻出汗咧， 仲要系你问紧佢寻晚去咗边啊，咁跟住佢个鼻头冒汗、啊。 咁啊，小心啲啦！唔知道有咩事咧，可能佢就偷食咗你啲嘢啦，偷食咗你个蛋糕，或者偷食咗你个杯面， 走咗去做啲神秘惊喜，你唔想知嘅啫。 冇错啦，咁就太过惊啦，咁样。咁仲有一个咧，就到个方向啦，方向咧。 鼻都有方向。 其实好简单，纯粹你个鼻咧向天， 哦， 系咪向天嘅？即其实你个鼻向天，咪即系证实你个头昂高咯。 系咯， 系啦。咁如果咧你个鼻向天咧，而唔敢直视你。你想象下，特登唔直视你，呢一个系咩嘅讲法呢？就话啦， 即高咗个头系咪啊？哦，高咗个头嘅意思 系啦。咁但个鼻头系向上嘅， 系 啦。咁有咩意思？又唔望你，咁，其实你就咁想象一下啦。其实同一时间咧，佢唔系话唔想同你交往嘅，咁，但系希望喺呢一段关系入边咧，佢系完全占晒上风。 哦。 系啦，所以佢系有少少傲慢嘅态度嘅，即系你可以想象下啲卡通人物啊，或者平时故事咧，恶高头哼咁样咧， 系，哦，通常要加埋个鞋抽嘅下巴嗰种咧， 系啦， 系啦，咁呢一种咧，嗱，如果咧佢系望你个头顶，而唔系想同你有目光嘅接触咧，其实即系话咧呢一种人咧系有少少傲慢嘅态度，咁同埋咧大家要小心啦，因为咧多数有呢一种行为嘅人咧，往往啊系好难相处嘅，因为。佢系特登系想 俾个鼻哥窿你 啊嘛， 系我叻啲， 俾个鼻哥窿你睇， 系啦，咁同埋咧个举止咧系有少少刁钻嘅，即 系 可能会俾啲嘢你难关你整一整啊， 刁难下你， 刁难下你啊咁样，咁，哦，最后一个咧就系喐埋个鼻啦。 我 B B 最中意咯， 点拥啊？谂 下， 咁拥拥 系啊，拥埋个鼻，系啦，大家估下点解？ 闻到臭嘢。 其实系啦，其实就系觉得好核突咯， 真系好厌啊！ 即系咦嘅时候咧，讲呢个咦字咧，个鼻头都会突然之间揦埋一住咁样噶嘛。 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呢一啲鼻头嘅变化啦。 好啊。 笑未离开，潜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疑问这刻已经解开，他不用离开，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赛。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闭沉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实力无差，神服到石楼沙下，不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朽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闭沉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我尚算相当识趣，从未发问，大概只一开口可触发药引，角落里做陪衬，从不参选就没有敌人，哦，也许我一开始都知没可能，胜在我不争不吵不会不忿，还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怕只怕一片好心，最终便永遇古文，谈无尽新欢都可不闻不问。 好也兴奋。 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亲子百分百入边啊，电话旁边咧都邀请到啊亲子阅读专家蔡姨姨喺度。早晨，蔡姨姨。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咁啊四月份咧，咁啊又要劳烦你啊，同我哋讲下咧喺书本上面点样可以令到我哋亲子教育方面咧可以利用书本都可以做得非常之好咧。 四月咧其实就系好忙一个月嚟嘅， 系 因为咧其实咧四月二十三号嘅前后咧，就系呢一个做世界阅读日。 哦， 咁香港咧就叫做全民阅读日。 系全民阅读日。 咁系啦，咁所以咧，当我哋四月一踏入四月嘅时候咧，就所有我哋推动阅读嘅朋友啦，或者系出版社嘅朋友啦，或者系一啲老师啦咁样咧，都好忙嘅。 哎呀，因为咧，咁你又更加忙啦，你推广呢个亲子阅读。 系啊，咁所以咧，我好想讲咧，喺到四月咧，我就会谂下。啊，其实我哋有啲乜嘢嘅名人呢係从阅读中成长，而我哋又可以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呢咁样。 大把喎、哦、以前你睇返我哋中国历史入面都极多嘅名人凭住本书打出一片天下喎、 哦。係啊，所以呢有得家长都问我啦，佢话啊，蔡姨姨，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咧？有啲乜嘢中国嘅名人咧？系佢哋嘅读书方法系点样噶？佢哋睇书嘅时候咧，佢哋有冇啲咩技巧啊？咁样咁跟住我就会谂啦。我话啊，其实咧，如果你问我這個呢个咧，我啱啱咧正想就系同家长分享一下，因为我哋讲阅读啦，其实咧都唔系净系睇紧佢嘅兴趣嘅，有好多人阅读咧个过程里边咧，佢系揾到自己嘅理想同埋梦想嘅。咁我举个例啊，你识唔识孔子啊？ 梗系识啦，因为我仔仔间学校咧隔篱有个孔子像噶。 咁咧你咧得闲咧就同阿仔倾下偈啦。你话仔啊，孔子叔叔咧咁样。佢有冇啲乜嘢嘅说话呢老师系曾经同你讲过嘅，例如系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等我即刻考下佢先，今日翻屋企。 冇错啦，咁咧，因为咧，其实咧，孔子咧，2500多年前咧，就系一个没落咗嘅贵族屋企嘅一个小朋友嘅，系啦，因为佢即系变咗佢本来系富二代嚟嘅，但系咧后来咧就因为。即系没落咗啦，呢个贵族咁啦，咁所以其实咧，从小就跟住爸爸妈妈啦，一齐过一啲比较艰难嘅生活啦。咁所以佢立志咧，想成为国家嘅栋梁啦。咁经过咧好勤奋嘅学习之后咧，就终于成为咗伟大嘅教育家、思想家啦。咁同埋咧都闻名于世嘅。咁咧其实咧佢嘅即系经历，即系佢嘅即系资料咧，咁好多家长都喺网上揾到噶啦。但系我今日咧，好想同妈咪、爹哋、朋友讲咧，我哋成日都想啲小朋友咧读书成绩好噶嘛，知识丰富噶嘛， 个个都想啊。 系啦，咁有时候我哋会唔会引用到一啲经典嘅说话咧？例如系你有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嗱，呢一句说话咧，可能系讲翻一啲嘅工匠，如果要做好一啲嘅工作咧，就要磨利咧，或者即系我哋磨利把刀啊，系啦，要识得。点样去用嗰个工具？ 你突然之间咁讲咧，我都谂翻咧，我好似都比较上少同仔仔咧喺亲子嘅时间用多啲引用呢啲叫做名人嘅金句。 我觉得系好容易入脑，同埋我哋嗱，我哋两个一讲咧，可能系我哋已经长大咗啦，咁啊成日都听到身边啲人讲啊嘛。咁但系咧，做爸爸妈妈如果同小朋友讲多啲咧，佢哋会记得噶。 系咯，因为我唔讲佢唔识噶嘛，系漏咗呢个。 咁我哋就话啦，如果咧你想。工欲善其善啦，必先利其器。咁嗰个工系乜嘢啊？乜嘢工具啊？咁样啦。咁其实咧， 阅读就是一个好好的引入啦、 嗯 啊。我们原来要读多些书，见多识广啊，我们呢要思考故事里面的意义啦。咁呢一啲嘅技巧，呢啲工具呢，即係呢有句说话都好好用嘅，就係、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即係你个吓、啊、你内涵好嘅话呢，你自然就好有呢志气啊咁样啦。咁、 啊、 所以呢我哋同小朋友讲呢一啲呢，佢哋就会容易记得啦。咁特别喺世界阅读日呢个月里面呢、嗯、其实就多啲同小朋友去用阅读嚟感染佢。咁另外呢都有一啲孔子都有啲名人语录嘅，佢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嗯、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咁、 嗯、 你知唔知又点解呢咁样。咁、 嗯嗯、 我就试过同啲小朋友讲起啦，三人行啦。咁佢就话哦係呀、啊、我都三人行㗎，爸爸妈妈同我囉咁样。 係呀係呀係呀，好直面咁諗就係啦佢哋。 係呀，咁但我话如果你三个同学仔一起去諗一啲嘢出嚟，你会点呢咁样。咁、 嗯、 跟住佢就话我、哦、可能会有好多意见㗎，女又唔鍾意，嗰又唔鍾意呀咁样。咁、 嗯、 但係呢其实呢句说话呢就係、是、话如果几个人一起去 行事或者行动啦，其中必定有可以做老师的人的。因为你三个、 哦、 即是你两个就是哎先生我就你你就我啦，那还有一个嘛、哦、那意思其实就是说呢，我会选择他好的方向来向他学习、 哦、 看到他不好的呢，我哋就对照自己改正自己嘅缺点。 其实唔系净系即系小朋友遇到呢个问题，我谂出到嚟社会做嘢，大家一个团队嘅时候咧，大家好容易就会觉得嘅心入边，喂，定咗呢一个人系比较上可靠，呢、这个人嘅说话我会听多少少，其实都系同一个学法嚟嘅。 是啊，所以其实你话系咪好有用啊？即系我哋早啲同小朋友咧，即系喺亲子共读嘅过程里边咧，倾、 嗯、 下讲下呢啲系好有用。嗱，另外一个咧又好有用嘅，我都觉得应该摆落我自己嗰、那个即系心里边，成日都会谂起嘅，就系、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知也。即系你知道就知道，唔知道就系唔知道，呢啲先至系真正嘅智慧。咁即系换句话说，你唔好作啦，你唔好去、哦、即系虚假啦，系咪啊？ 唔知嘅时候就虚心学习。是 啊， 是啊，你要好诚实啦。咁、 嗯、 另外呢就係、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咁、 嗯、 呢个亦都係好好嘅，即係天资聪明啦、 嗯、 而又好学嘅呢，就唔好向地位比自己低，学识比自己差嘅人呢去同佢教导为耻。耻係耻辱嗰个耻。 嗯， 即係我觉得呢一句说话亦都好好提醒我哋要系谦虚啦。 嗯， 系啦，即系唔好去比较啦， 嗯， 系咪啊？即系天，系咪？即系大家都要相处得好好啦、 嗯。 其实呢一类嘅名言咧，好多时喺唔同嘅儿童故事里边咧，都会渗咗入去嘅。咁、 哦、 我哋其实做父母同小朋友倾啊，讲下呢一啲咧，都系好嘅。咁所以咧，其实咧，我都好鼓励家长咧，同小朋友去讲下。可能我哋都忘记咗以前老师教我哋嘅嘢。其实咧，我就觉得好多家长呢可能是即少去提及啊，咁、 嗯、 我就好鼓励家长呢就去讲返啊，孔子其实主张有教无类、 嗯、 你自己心里面呢认唔认同，如果你认同嘅，即我諗大部分家长都认同，其实、 啊啊、 有教无类真係好紧要嘅， 唔、啊、 分等级啦，让任何人呢都有受教育嘅权利㗎嘛。咁、 啊、 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要做到呢一样嘢呢，我希望各位家长啦都多啲同小朋友讲，我哋从细呢用心去读书，虚心去请教呢、 嗯、 后来呢都会成为一个呢知识渊博嘅人。 可以藉住世界阅读日啦，咁亦都即帮家长都温故知新。因为原来我哋即成日谂住追佢功课，课外书咧都有睇嘅，但系忘记咗其实有好多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可以渗入去嘅一啲叫做传统嘅美德啊、学法啊，咁其实都可以喺日常生活入边藉住呢啲机会，又可以透过亲子共读同佢哋倾多啲，了解对方多啲，都可以好好地教导小朋友。同埋喺中国传统智慧系非常之正嘅瑰宝嚟嘅，咁大家可以留意多啲啦。 系啊，我知道咧时间无多噶啦，但系咧我最后咧都想同家长朋友咧就做一个总结啦。 嗯、 其实咧，如果我哋平时咧有啲唔舒服啊咁样，我哋会去睇西医啦。咁你知唔知有一个中医咧好紧要噶？系我哋啲中国名人嘅，冇咗佢咧就冇咗一本叫做《本草纲目》俾我哋。 呢个好出名啦，系咪李时珍啊？叫做 冇错啦。咁啊嗱，我哋又可以喺网上边揾下李时珍嘅故事啦。咁、 嗯、 其实重点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呢个李时珍咧，佢喺佢嗰个即系好多嘅故事里边咧，都讲咗一样嘢咧，就系佢会系好认真、好勤奋、好严谨嘅态度去写一本书嘅。当小朋友好想做作家， 好想即係寫佢嘅文章寫得好嘅時候咧，其實往往咧佢哋就會係好側重咗別人點樣去睇佢，但係冇諗下其實自己做多啲功夫，自己去考證一下你寫出嚟嘅嘢係唔係真確性好高咧？即係有啲小朋友唔係完全都係嗰啲好虛幻嘅嘢啊嘛，有啲小朋友都想寫啲真嘅感覺，即係真實嘅資訊出嚟噶嘛。咁呢個李時珍就可以值得參考噶啦。 啱啊！咁啊有兩位嘅人物啊，大家都可以參考下喺世界閱讀日附近嘅時候前前後後啦。咁亦都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傾下佢哋嘅作人嘅方法啦，或者係佢哋嘅一啲叫做名著上面學到啲嘢啦嚇。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蔡依依，拜拜， 拜拜。 你有冇见过识得微笑、识得摆 pose 嘅野生动物？佢就系被称为世界上最快乐嘅动物——澳洲短尾矮袋鼠。澳洲短尾矮袋鼠嘅性格温顺，对人非常善良，仲会有自带微笑嘅功能，好中意同人合照噶。佢哋嘅身高唔足60厘米，就好似一般猫猫嘅大细，系澳洲特有嘅物种。佢哋系素食主义者，中意食植物嘅叶、茎部，甚至佢哋好中意食肥美多汁嘅仙人掌添。短尾矮袋鼠，佢哋嘅后脚系强壮而有力量嘅，几乎唔需要助跑就可以垂直跳起，仲可以高到1.5米咁高噶。不过就要注意，同佢哋自拍可以嘅，但系当地政府就严禁游客去捉摸佢哋噶。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身与身意 Oh family 难过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换一次生命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我爱我家人哪管是谁人遇上旧灵魂粤语地球能牵引 We are family尽是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 Oh family 让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彼此的相识，用爱将生命安慰。你我有种人，乱世般同行，大爱大流行，大过大情人的心。We are family。心地聆听，我但愿 着坐，敲破只会结下多。今天可以换个心情来把大合唱，今日我的歌。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在新闻之前啊，未住啊，仲有个大啦。咁其实而家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吓，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而初时能见度咧都系颇低嘅。下午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8度，哇，都几高温，系咪啊？ 系啊，睇翻今日咧，而家暂时呢刻咧25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都几湿下噶，都上90%噶。咁所以大家咧睇住呢一个嘅湿度做人啦，尤其是好似我哋啲前音啦、刘海派啦。 哎呀！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一嘅朝头早，又要揾你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星期一嘅6:35晚上有咩睇呢？ 送俾大家认识人大政协。咁今晚咧，我哋邀请到嘉宾朋友咧，就系全国人大委员吴秋北啊，佢会上嚟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佢会讲下啦。香港點樣去融入大灣區呢？咁佢有佢嘅睇法啦。咁另外啦，佢亦都會同大家討論一下咧，點樣去到促進區內嘅科研發展啊。咁如果大家都向呢兩個領域有興趣嘅朋友，記得留意今晚傍晚6:35嘅認識人大政協啊。 冇錯，去到晚上嘅8:00又有乜嘢睇呢？ 送俾大家新一季嘅大師對談啊。咁上個星期都開始咗啦。今季嘅大師對談咧，同大家講下我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咁我哋每集都會講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哋請嚟當中嘅一啲專家同大家分享下嘅。咁今集咧會同大家睇下太極拳啊。咁話說太極拳咧係一種集合拳術同埋養生觀念嘅中國傳統武術。咁又有拳法又有心法啊嘛。咁希望咧達至呢個修身養性、強身健體嘅目的。咁原來咧經過好多年嚟嘅發展咧，太極拳咧喺我哋香港咧發展咗幾個支派，咁包括有呢個吳式啦、陳式啦、傅式啦同埋楊式太極拳等等門派嘅。我哋今集嘅節目咧就邀請咗當中呢個傳統嘅陳式太極拳第13代嘅傳人陳茂林師傅上嚟咧，同大家咧教下路。即係除咗教下拳法、教下心法之外咧，亦都會講解咧當中嗰個佢同其他嘅太極拳嘅唔同啦，佢嗰個流派嘅一啲嘅演變嘅過程。咁如果大家都想認識一下、學一下兩道散手嘅話咧， 记得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大师对谈啊！ 原来咧太极咧，大家睇落去咪觉得佢好轻柔啊，好流畅，好似有少少运动，但系好似感觉唔使好出力嘅。咁、但系原来咧练习太极嘅人咧，你燃烧嘅卡路里数量咧，同埋一啲好似好努力锻炼做 gym 嘅人咧，好似差唔多嘅啫。 哇！咁犀利。 是啊，好像说呢他们的心率呢都跳得很慢的，好像得60的啫。但是呢全部人即是扎马这样他们是出晒汗的。 哇犀利哦。 是啊，因为你其实你他要 hold 实的东西，你心跳跳得很慢，但同一时间呢、其实你消耗了很多卡路里。那这一款这么特别的运动呢，是真的中国啦香港这些地区呢才是特有的。那所以呢，如果想知道究竟不同派别的太极拳有什么不同啦，他们怎样可以养生呢，就记得留意今晚八点钟的大师对谈啦。去到十点半的超六世代，今集是讲什么呢？ 今集超六世代呢就带大家飞到去呢个法国的西北部嗰度睇下。咁原来呢个法国西北部呢係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嗰啲人呢有好多元嘅身份，有佢哋独有嘅风土人情，亦都佢哋嘅风景亦都係比起法国其他地方呢都係好唔同嘅。因为呢啲咁特别嘅嘢呢，当地嗰啲居民呢引以为傲嘅。佢哋即係法國人自己本身有啲驕傲咧，人人都知㗎啦。佢哋嗰份驕傲咧又唔同，因為佢哋擁有嘅嘢喺比起其他法國地方咧又有啲唔同㗎喎。咁想知唔同嘅係啲乜嘢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節目啦。咁另外啦，有一班當地嘅人士咧，佢哋想保育啊，想保持呢啲文化遺產。究竟佢哋咧做嗰啲乜嘢方法去到保育咧？想認識多啲嘅話咧，記得今晚十點半要留意超六世代啊！ 唔知系咪因为佢头先讲到话有唔同嘅文化背景啦，好似咧系多咗好多唔同嘅城堡咁样嘅，譬如咧有一个叫做香缇伊城堡咧，原来系被称为小罗浮宫嘅。 哇！罗浮宫本身都咁细，佢小罗浮宫应该都相当犀利。 系啊，同埋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城堡啦，譬如又有呢一个香波堡啊，或者香农众堡等等嘅地方咧，都好似好犀利嘅。咁甚至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画作，即系好似印象派嘅画作咧，都系利用呢一个法国嘅西北部咧去画嘅。咁所以我谂，点解佢哋好似特别骄傲咧？相信都系有呢啲原因。咁但系咧，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咧，就记得留意十点半晚上嘅超六世代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好，睇睇新闻简报先。 翻嚟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财长耶伦继续在北京的访问，美国财政部发布他和中国财长南佛安会面的简介，说两人讨论了美中宏观经济前景和金融形势，以及两国财政部在维持持久的沟通渠道方面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会见耶伦，李强表示中方真诚希望两国做伙伴，不是对手，也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将三藩市愿景变成实景。李强又说希望美方不要将经贸问题泛政治化，要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题。耶伦就说两国有责任管控复杂的双边关系，只有直接和公开的相互沟通，双方才可以取得进展。中电屯门龙鼓滩发电厂的高压设备上星期六发生故障，引致供电系统电压骤降，期间发生超过120宗的事故。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发言人卢伟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由于不少地方都是用架空电缆，有八九成引致电压骤降，都是出于外来的原因，例如山火、雷暴、人为等；余下一成原因是内部问题引致。上星期六中电出现电压骤降，正是发出雷暴警告的时间。如果将架空电缆埋在地底，可以减少外来因素影响。 影响，但工程和成本都会很庞大。廉政公署上个月到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举行招聘宣传讲座，向就读香港的香港学生介绍廉署工作、入职条件等，吸引他们毕业之后回港加入廉署。今次是廉署首次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举行招聘讲座，两场讲座各有七八十名学生参与。廉署辖下的香港国际廉政学院副学院总监杜安琪表示，讲座反应热烈，又说留意到越来越多香港学生到内地大学升学，廉署希望多些接触他们，并非因为廉署人手流失严重或吸引不到人才。廉署于2023-24年度接获大约5000宗入职申请，较上一年度增加三成。廉署又在去年八月开始接受大学4年制嘅三年级学生投考调查主任同埋助理调查主任职位，至今收到近280份申请，占整体投考人数5.5%。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明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27点，跌96点，总成交金额6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5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02点，跌42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06.4，跌3.6；友邦保险52.75，跌9毫；阿里巴巴69.4，跌6.5；建发国际集团是13.84，跌2毫；中国平安32.7，跌2.5；中国海洋石油19.28，跌2仙；美团98.55，跌1.85；建设银行4.81，冇起跌；汇丰控股63.2，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1.8，瑞士法郎0.904，加元1.361，人民币7.23，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9586点，升594点。港金报21540蚊，比上日收市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2316.59美元，卖出2316.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咧有少少车多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有少少车多。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府合处，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喺石门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碧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排到去富山道桥底。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依家排到去海之恋商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像流水一样， 刘德华、吴京、细水长流， 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张学友又十年， 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开心又可以同听众朋友倾电话，倾下心事，倾下啲开心事啦。咁我哋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接通咗电话咯噃。 冇错，接通咗黎小姐嘅电话。早晨，黎小姐。 早晨，嘉明船仔。 你好啊 ，Vicky 都喺度噶。 Vicky 喺度啊，系啊，早晨啊。 早晨，我都知道咧，你话有四月之星嘅生日，几位朋友生日，可唔可以讲下？ 系啊，第一个就我仔啦，就4月5号啦。 系。 咁跟住我有个儿孙啦。我兒孫就4月6号啦， 哇 ，OK， 緊接， 跟住咧，仲有個朋友咧就4月10号啦， 哇，好開心， 都係啊，咁其實仲有噶，頭先我都同你個同事講緊咧，我公司咧喺3月18号，係48周年， 哇，好厲害喎，咁你喺呢一間公司做咗幾多年咧？ 我之前做緊23年， 哇。 哇，都即系大公司大半嘅人生 都系靠你揼出嚟嘅、啊。 跟住隔咗11年之后，我再翻嚟做紧10年。 哇！我相信呢间公司一定系对啲员工好好， 啊、 如果唔系唔会有咁样嘅归属感，系咪啊？ 系，冇错，系好开心。 系，哎呀，听得出你嘅感动啊！咁我想问你，同啲同事咪 keep 得好好咯？ 是啊是啊，不过我以前呢就多数在大陆的。咁因为有少少事呢就返嚟香港公司返工。咁、我老细同埋啲同事真係个都好好好好嘅。 哇，听得出嗰份人情味啊。 是啊是啊、个个都做緊10几年㗎喇。 哦我咧都做唔少啲司仪工作啲周年晚宴咧，其实最开心咧未必系大抽奖，真系嗰啲长期服务奖咧， 系 最令大家兴奋噶。 系啊系啊，我公司咧就每一年咧，唔系即系做满10年咧就有噶啦，即系一个 肯定啦，一个多谢啦。 咁其实我以前都攞过好多次。 你認得㗎，黎小姐。 雖然你把聲聽落好後生啫， 咪係咯，你應該係2岁就開始打工㗎啦。 係咯， 唔係啊，我個仔都45岁啦。 係咩？完全聽唔出喎。 係 咯，我仔45岁㗎啦，今年。 係。咦？咁你應該真係生完仔仔冇幾耐就已經開始加入呢一間公司㗎咯喎。 我係未加入，我仔仔45岁，公司48年。 哦，3岁， 我喺公司做咗2年先至生 B B， 明白。好开心啊！听得到黎小姐嗰种嘅兴奋咧，嗰种嘅开心。 其实嘉明，你未翻嚟噶，即系你以前啊做我已经听噶啦。 系咩？ 系啊！ 多谢你啊！ 啊 车淑梅啊，佢哋我已经开始听嘅啦。 系啊，我以前都系听车淑梅噶，大家都系听淑梅姐大啊。 系啊，我一路都听住佢哋噶。咁、后屘上大陆有段时间咧就冇乜听，但系翻翻嚟香港咧继续又再听。 黎小姐，你真系好有人情味噶啫、由你嘅公司嘅服务，去到你听收音机嘅习惯， 哎呀，真系好中意你啊！ 我廿。我一翻屋企咧，瞓觉咧，我就开咗个心机到天光噶啦。 哇！咁边个陪住你啊？边个嘅声音陪住你入睡啊？ 其实佢由我由九点钟开始啦。因为我九点零钟我就会上床瞓觉，我会早瞓觉。 哇！好叻！我哋今日就系请大家可以早少少瞓觉，好习惯。 我最迟咧就十点半我就瞓觉噶啦。 哇！ 咁我正常咧就瞓到朝头早五点零钟起身。 系。哦、所以就有晨光第一次陪住你啦。 系啦，咁夜晚黑咧，夜晚黑咧就总之有咩节目我就会听咩节目咯。 多谢你啊， 我觉得好 sweet 啊，因为咧成日都话系我哋陪住听众啦，但系如果我知道哇，原来有个听众同我一样都系五点几起身，然之后听住我哋，我觉得你都陪紧我啊。 系啦。阿船仔卡入唔系好耐啫嘛，所以船仔就新啲啊嘛。 系啊系啊，Vicky 都系噶。 系啊，所以咧，我系觉得系好耐真系我系好中意听心机，我系唔会听第二个台嘅。 多谢你啊！所以公司有长期服务奖，我哋电台都应该有啲长期听众支持奖，系嘛？你一定会系我哋其中一个第一个颁俾你嘅黎小姐。 多谢多谢，即系有啲人仲来过我嘅， 系咪啊？ 即系我其实由开始识听心机咧，我就已经系听第二台噶啦。咁一路系咁听到咧就系夜晚黑都听嘅。 多谢你，多谢你嘅支持，好多谢你呢个电话，令到我哋真系好开心，好有动力。 唔系，其实你哋都真系好好嘅，真系做得好。其实你哋，我一路系咁听到五点半，我先收工，我先至识，因为我而家开紧工。咁咧，我系由朝头早七八点半到啦，因为中间行嗰条路我就唔会听，因为费事危险啦。 系啱。 咁咧，我就翻到公司就即刻开翻个心机，即系上网听。咁咧就一路听到五点半收工。 好开心我哋可以全程陪住你，亦都好多谢你全程支持我哋。 系啊，一定嘅。即系其实娱乐嚟嘅一个系啱啱啦。你哋有时候好开心，氹到我哋啲听众都好开心嘅。 咁就最好啦，我哋都好期待可以每日都氹你开心啊！嗱，今日选择嘅呢首歌咧就系专登俾仔仔听嘅噃。45岁生日有啲咩嘅好歌想点俾佢听啊？ 系刘德华嘅系嘛？ 系啦，咁。即系佢由细到大，佢连个名都中意跟埋刘德华嘅英文名噶啦。 Andy 哥，Happy Birthday！ 系，我哋今日都为你特别挑选咗一首刘德华嘅正歌噶。 如果有一天啊， 系啊，多谢晒， 系啊，祝你仔仔都生日快乐，同埋大家都身体健康。 系啦，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仲有祝我家姐只脚唔好咁痛。 好，身体健康最紧要吓。多谢黎小姐 ，Thank you， 拜 拜。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里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乐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透，名利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算天默地，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 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渐默契，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算千百起，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千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算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渐默契，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我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斗，好朋友。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我识好多朋友咧，佢哋喺香港去到茶餐厅都中意食沙爹牛嘅。 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噶， 系咩？ 不过而家就冇得食啦。咁我以前咧系每一次去茶餐厅系一定要嗌沙爹牛， 系咩？ 而家就变咗雪菜肉丝啦。 其实我就。好少食沙爹牛嘅， 吓！ 我就多数都系雪菜肉丝嘅。 哎呀， 咩事呢？ 沙爹牛真系好好 食。下次不如咧，我嗌沙爹牛，你就食雪菜肉丝，咁你都有得闻下。 哇！真系多谢你啊，真系多谢你啊， 闻下都好啊。 咁 你又中意食系咪？ 系啊。 咁啊，自己而家又唔食啦。 系戒一戒啦，要 闻下闻下，咁啊，迟啲又食翻咯。 希望可以啦。 香嘅，香嘅，香嘅。好啦。咁今日咧就可以大家整一个沙爹牛乌冬锅， 哇！ 沙爹牛肉乌冬锅，哇！呢个听到个名字都已经哇一声啦，真系。 我即刻谂起系我之前见过香港有一间餐厅咧，专做沙爹汤底嘅火锅。 有啊有啊，九龙城街市上面咪有好多铺头啦，其中都有啲系佢系专系主打系呢啲嚟噶。 系啊，仲要一人火锅，即系摆晒啲公仔面入去煮啦，上面仲要加芝士，哇！我劲有冲动去。 系啦， 但系嗰阵时我已经戒咗牛啦。 系啦，咁啊。即食面啦吓，咁啊睇下大家唔好食咁多啦，咁啊都系啲油炸嘅话咧，营养师就会话唔好食咁多啦，咁啊对身体唔好啦。好啦，咁啊今次咧就整呢一个嘅沙爹牛乌冬锅啦，咁啊当然你要准备嘅系除咗有个锅之外咧，有乌冬啦，仲有牛啦，仲有沙爹啦，咁你真系加埋一齐先得嘅。不过沙爹其实用沙茶酱。系用沙茶酱都 OK 噶吓、 嗯， 好啦，咁你牛嘅话咧，咁啊坊间都有好多，你中意食靓啲嘅， 咁我就即隨轉變啦，封建遊人啦，平平地嘅，你買嗰啲普通嗰啲肥牛其實都 OK 嘅、嗯。你想貴少少，你可以揾安格斯級嘅肥牛啦。如果你想再靚啲嘅，你可以揾一啲譬如澳洲和牛啦。再靚啲嘅，你就揾日式嗰啲唔知 A4 定 A5 嘅和牛片啦。 咁和牛咁樣咧，即係你擦 damage 其實都 cover 咗佢嗰種油脂香。 冇錯，不過咧我自己都會即係講開題外話啦，我自己會覺得如果你去到 A4 A5 嗰啲嘅牛，由於佢個油脂质量咁强咧，其实如果你爱嚟做呢啲煲咧，就未必好啱。我反而觉得咧，你真系要用火去烧嗰啲肉咧，就真系可以做到好食，亦都系可以做到咧，就系嗰啲好细嚿咧就已经好香，亦都好细嚿嘅时候，亦都已经好肥啦。咁亦都太大嚿嘅时候咧，食都无谓，个人会漏啊。所以有啲朋友咧就会成日心有个迷思，就系点解啲人食嗰啲和牛咧会咁少嘅？其实因为你食唔到多，你个人 太漏啦， 太多油分啦。好啦，咁啊讲翻我哋呢一个嘅叫做沙爹牛肉乌冬锅啦。咁啊要准备嘅材料，除咗头先以上所讲嘅之外咧，仲要准备定菜我都中意娃娃菜啦，蒜头咁啊亦都要准备，因为蒜头都几好我哋辟味啊各样嘢嘅。咁你先准备喺个锅嗰度咧就落咗啲油先。咁啊落咗啲油之后咧，咁啊攞啲蒜头抌入去，一嚿蒜头咁啊剥碎咗佢之后咧，咁啊抌入去炒香佢啦。炒到佢金黄色嘅时候咧，咁就已经 OK 啦。其实本身蒜头都已经好香。我小朋友咧细嗰个咧食炒菜咧， 系一定会食蒜头嘅。 系啊， 同我一样、啊。 系咩？ 我都系会食晒成碟菜嘅所有蒜头咯。 系啦，佢都系咁夹蒜头咯。 我细个 冇咁样嘅，就 好、 是、 好食、啊。特别香噶， 系啊，系真系香嘅。咁但系佢得四岁人仔啫。 哦，咁佢真系有啲聪明、啊。咁细个已经识得享受美食，去搵捐窿捐啊，搵到碟菜隔篱嗰啲蒜头。 系啦、 啊， 蒜头咁样好啦。咁啊，蒜头炒到佢金黄色嘅香晒之后咧，就可以加入呢一个嘅娃娃菜。咁啊，娃娃菜亦都可以轻轻就炒一炒。咁你发觉嗰个蒜头嘅香气咧，就更加容易入到呢一个嘅娃娃菜。咁然后咧就会准备定乌冬啦。乌冬咧其实因为而家好多乌冬其实都做得几出色嘅，但我唔会选择嗰啲喺一包包嗰啲咧淋嗰啲乌冬。其实我中意嗰啲急冻乌冬。 哦，系啊，急冻嗰啲好似好食。 急冻嗰啲好食啲，亦都防腐剂好似冇咁多啊吓。咁啊，急冻嗰啲咧，我会预先咧就先将佢就解冻啦。咁亦都会轻轻灼一灼佢，咁啊过咗个冷河先，即系等佢已经充满咗嗰个弹性先嘅。我通常都会咁样整嘅。不过今次咧，由于佢会喺呢一个嘅煲上面咧就一齐煮同埋入味耐啲啦，咁所以咧可以就懒人一物啦。你成嚿急冻嘅乌冬咧。又唔好有曬啲冰喺上面，即係都仲係一嚿就得噶啦，係啦，啲冰就都嗰、那個或者你攞水飛一飛佢，都仲係一嚿嘅時候，你正可以抌落去啦。即係你個娃娃菜炒到咁上下嘅時候，你就可以放喺個面上邊，咁啊開住火㗎嚇。咁跟住呢個步驟就係加呢一個嘅牛肉啦。你頭先準備咗嘅牛肉，咁啊溶咗雪啦，咁你就放喺上面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咁樣排咗喺上面先。跟住咧，你就加入呢一個嘅醬汁啦。咁啊，醬汁就係頭先提及過嘅沙茶醬啦。係啦，咁沙茶醬你自己中意有適量嘅調味咧，我覺得都一樣可以嘅。加入沙茶醬，所以話要調味就係可能加啲豉油啦，加多少少糖啦，因為豉油本身有鹹度。你再加埋呢一個砂糖嘅話咧，咁我相信個味道會發揮得更加好啦。有啲朋友咧，佢中意加日式。嘅味啲味淋，加埋呢个味淋落多少少入去，再提升佢嗰个鲜度嘅，系啦，咁可以试一试。好啦，你倒咗呢一个嘅酱料落去之后咧，佢应该系去到个煲冚铺平咗个煲个底一半多啲嘅，咁你可以再加多一碗清水，一碗清水，咁令到佢嗰个酱汁咧会更加多，跟住就冚盖啦。咁佢就大概煮佢两至到三分钟啦。咁你嗰个乌冬都已经，因为唔系话好硬啊嘛，咁你就已经溶咗雪嘅乌冬。咁你放入去嘅时候，两至三分钟，其实佢都已经开始淋晒。咁你亦都见到嗰个牛肉咧都已经熟啦，牛肉亦都熟啦。咁就面嗰阵熟啫，底嗰阵咧可能你反一反。咁所以大概两分钟到，你就开咗个盖先。咁啊将佢捞一捞，捞，系啦，先捞一捞佢先。连埋嗰个乌冬都将佢反一反，咁、那个味道会均匀啲，同埋啲乌冬同牛肉都可以确保咧，佢系喺一个啱嘅温度嗰度咧就整噶。好啦，跟住咧就再等佢熟多少少，你就可以将佢大捞啦，即系好似直头嗰啲捞起咁样啦，系啦，咁啊将佢咧捞起，咁啊再冚盖咧，就再焗多佢两至到三分钟，即系煮佢两至三分钟，咁啊再轻轻搅搅佢，咁啊已经咧系可以准备上碟噶啦。咁所以咧，上碟之前我亦都会再加多少少嘅葱粒喺嗰个嘅乌冬上边，咁令到佢望起上嚟更加多颜色。 多顏色咧，對於你食嘢上嚟咧，其實嗰個嘅叫食慾咧，係啊，係有個氣氛都好緊要啊。 有小朋友又真係中意多啲唔同顏色嘅， 係啦， 吸引多啲嘅。 冇錯啦，咁其實有啲朋友可能中意食紅蘿蔔嘅話，可以切一片片嘅紅蘿蔔。咁亦都可以將佢切三角形啦。有小朋友你可以再攞嗰啲紅蘿蔔吸咧，吸只烏龜啊、馬鷹啊、兔仔啊、星星啊、太陽啊，仲有啲咩古靈精怪動物你自己恐龍啊咁樣啦。而家有恐龍噶啦，咁你吸完之後擺埋上去一齊煮。咁你食嘅時候，小朋友都會覺得哇，好多得意嘅公仔喎。 咁就一定食咯。 同埋唔知點解小朋友咁中意偏食，就係偏食呢個紅蘿蔔咯。我大个就好中意食红萝卜，我细个都系。 我细个系唔食青豆啫喎。 系咩？而家食唔食啊？ 而家都唔食， 偏食。 即系个三色豆入边净系食粟米同埋红萝卜咯。 系啦，咁大家试一试如果你想加三色豆喺入边嘅，都无人欢迎吓。呢、這、一个咧就系、是我哋非常之受欢迎嘅沙爹牛肉乌冬啦。 我的享乐时代。 最中意听小白嘅飲食图鉴就系讲啲亲子嘢啦，因为即系市民嘉明唔系一位模范唔识煮嘢， 你模范夫妻嚟嘅， 我系模范夫妻嚟嘅，咁但系咧都好中意同小朋友出嚟食嘢嘅，咁啊今次咧都系可以讲下我哋上星期嘅呢一个桂林之旅啦， 好啊。 谂到桂林梗系要食下米线啦，咁但系点 有冇食辣先？ 梗系有啦， 真系辣到 小朋友一碗唔辣嘅，我一碗系奇辣嘅， 即系你都系食得辣嘅。 我系本身 OK 辣得嘅，因为我妈妈都系四川人嚟噶嘛，咁、哦、但系我妈妈已经系变种嘅四川人嚟噶啦，所以佢都唔得太过花椒辣嘅。 变种好搞笑，变种 系啦，即系通常都话四川人啊，你梗系食得好麻辣噶啦，咁样即系始终咧，原来系去到桂林呢个地方先算啦，都未至于入到去四川。入边都已经咧有好多嘅朋友系会关照翻一啲嘅本地嘅风味啊， 嗯， 甚至乎我哋去当地一间嘅火锅咧，佢都已经系会有一格系专摆一啲麻辣火锅嘅香料， 正啊！ 咁就等到嚟自咁多个唔同嘅省市嘅朋友嚟到嘅时候咧，都揾到佢哋嗰种家乡味喺入边。咁啊好啦，见识下咩叫桂林米线咧？咁原来桂林米线最重要嘅嘢咧，未必系辣。亦都未必系米线，都知道大家可能未必个个食得米线咁饱啊。即系虽然香港人好中意食米线啫，但佢都会准备有啲可能河粉啊，或者其他唔同嘅面类咧，俾你去选择嘅。但系嗰啲嘅葱啦， 系 嗰啲嘅芫茜啦， 蒜粒啦， 同埋就系嗰啲酸菜粒啦， 系 酸菜粒先至系佢嘅最最最重要嘅主角。咁我原来我又发觉咧，当地人咧都系嘅，谂住你落两大个匙羹已经好多啦，对唔住系半碗咯。 半碗， 我想问咧，我嗰次去咧仲系可以任添嗰啲米线嘅，而家仲有冇啊？ 都有啲铺头系有嘅，咁我哋去嗰个都系自助餐形式，咁所以你系无限任添咯，可以。但系嗰啲嘅酸菜粒咧，我想话系好食到我想包翻嚟香港食啊！ 系啊，但系咪冇得卖啊？或者个味都唔同， 都有啲前辈教落咧，可以自己整嘅，都系啲酸豆角嗰类咧。你当佢系即系 kimchi 中国版就已经 OK 噶啦。